尔的寓所，准备拘捕他时遭到伊姆兰汗的支持者阻止，他们向警员投掷石头和砖块，警方就施放催泪气体制止，冲突中有十几个警员和三十几个伊姆兰汗支持者受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155点，升3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9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2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69，人民币6.875，英镑对美元1.216。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2.12美元，賣出1902.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想着 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咧就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喺今日啊，2023年嘅3月15日咧，继续啊都有白卷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农历嘅2月24日啦，咁啊，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咁啊，出边嘅空气方面咧，都系低至到中級度啊，嚇三至到五嘅水平嚟嘅。希望大家今天喺星期三嘅早上啦，繼續都可以精精神神啦。咁啊，成日都話星期三一個星期好似工作日嘅一半咁樣。哇，見到即係大家都係咪有啲疲倦咧？驚今日啊，唔使擔心嘅。啲心理質素嘅話，希望大家提高翻嘅時候咧，冇嘢嘅，冇嘢嚇得到你嘅。 晨光每日一格。 人可能的而且确是会有脆弱的一面的，而讲的这个脆弱的一面呢，随时随地都会出来偷袭我们。人可能会因为脆弱的一句说话，脆弱到连一句说话都可以令到你泪流满面，但是纵然是这样又怎样呢？又如何呢？你一样是要咬紧牙关继续呢，就行漫漫长的路。所以勇气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其中一种特质来的，需要排除万难，需要接受挑战，需要鼓起勇气，需要挺起胸膛。倘若有了勇气的时候，人类其他的特质呢就自自然然会具备的了。有了勇气，你就发觉哦，我只是有勇无谋不得，我亦都需要一些的策略。有策略之后，你就发觉人者无敌啊，我亦都发觉我有人心。如此类推，不断演变，你就能够成为一位咧，就系、是、可以顶天立地嘅人。人生入边有好多嘅元素，你亦都需要咧就系拥有。如果你发现自己某一种嘅元素未有嘅时候，不妨今日思考一下，点样可以将佢攞到手呢？ 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飘，靠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变热到 控制不了，他似电炉烧滚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怕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飘，靠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啊，咁啊时间咧都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六分啦，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啊，都要提提大家，嗱，香港全面复常啦，出入境嘅数字咧亦都持续增加，系疫情都三年啦，唔少人嘅特区护照咧都已经过期。都唔怕同大家讲，我嗰本都过期。近月啊，近呢几个月咧，前往办理换证嘅人咧都大排长龙。啊，我亦都咧就系见过，啊唔系我换，屋企人换，咁我都即系带埋小朋友去啦。哇，嗰条队长到咧，长到都非常之恐怖啊！甚至乎即系我自己当日啦，见到都已经过晒嗰啲办公时间啦。咁啊，但系咧就见得到咧，即系个 department 啊嘅朋友继续咧，仲要喺度工作噶，咁啊，有一啲人流都未去到，咁所以咧，即系入境处佢哋都真系辛苦。好啦，咁啊，入境处咧就鼓励市民透过互联网同埋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递交呢个特区护照嘅申请啊。不过咧，啊，处方过往一段嘅时间留意到唔少市民咧，因为未能够符合咧呢个要求嘅照片，而影响咗嗰个申请嘅进度。咁啊，呢啲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其实咧，好多人都仲系去到先至办理啲手续嘅，咁啊都系讲多次，咁啊根据入境处嘅显示啦，咁啊现时若果就要申请护照嘅话，可以选择咧就亲身递交邮递，以及咧投递，或者利用咧就系申请证件服务站啦，甚至乎喺互联网或者系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嗰度申请嘅，咁所以咧嗰个嘅叫做方法都非常之多啊吓，咁啊合资格嘅申请者咧，咁啊能够亲身咧就去到指定嘅入境处办事处嗰度就系办理噶，咁啊亦都咧就有好多唔同地方嗰度咧，大家可以喺网上边嗰度咧就揾得到啦。好啦，讲翻嗰个特区护照嘅相片要求啦，清晰嘅彩色近照。背景必须咧系纯白色，眼镜不可以反光或者遮挡住眼睛。咁啊，照片嘅光度咧要适中嘅，不可以咧太光、太暗，甚至乎有阴影咁啊都唔得嘅。咁啊，头像嘅位咧又要放正中间，唔好歪嚟歪斜。咁啊，头顶亦都唔可以太过贴近呢一个嘅相框， 或者就拉长拉阔。咁啊，头顶上面需要保留咧适当嘅空位，又唔能够黐顶咁样。好啦，头发又唔可以遮住眼睛啊，或者眉毛，亦都唔可以佩戴住一啲嘅头饰，包括咧就耳机，以及咧就照片上面不应该系有钉书机、万字机或者其他嘅污渍嘅。咁啊，呢啲都其实好基本嘅啫。你一去到佢申请网站，其实佢都已经将同样嘅问题啊，或者叫做嗰啲条件咧，就写晒出嚟噶啦。咁啊，我自己就仲未尝试佢呢个网上面嘅服务啦。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因为而家 AI 咁犀利，如果你 AI 就哇，你一递张相上去 send， 然后佢 AI 已经话俾你听话，张相片符合资格嘅，啊咁啊，梗系容易啲搞啦。如果 AI 冇能够筛查嘅话，大家就要咧就自己目测啦。头先自己即系嗰张相啊，有冇符合咧刚刚讲过嘅一啲嘅以上嘅事情咧？咁样好啦，咁你申请咗之后咧，仲要去攞嘅咁啊！我上次嗰个咧就去攞咧，就都已经搞咗大半日，即系谂住中午食埋个饭就都冇黐牙啦咁啊！咁佢个网上面又有睇住个丑号嘅咁但系咧都搞咗好耐，即系食完饭去到嗰度仲要即系企咗好耐咁罚企咁。又唔敢走開，因為當日咧嗰個叫做喺門口啦，顯示丑號嘅屏幕咧又失靈咁樣，咁所以堆積嘅人數更加多啦。咁啊冇辦法啦，咁啊有陣時啲基建嘅嘢大家冇人想嘅，咁但係希望大家都做好自己嗰個本分先，咁啊自己個相片嘅規格合資格嘅話咧，咁啊申請嘅時候咧就可以更加快手啦嚇。 我双手猛要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都换了身份，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

让未来轻轻地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刘德华加上吴京，细水长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葵涌葵芳阁一个单位被爆窃，63岁女户主在翻屋企嗰阵被窃匪袭击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案，正系通缉一个男人。警方话，昨晚7点几接获报案，警员到场嘅时候发现女户主冇知觉，头部有多处伤痕，明显已经死亡。现场检获一支染血嘅铁笔，单位有被搜掠嘅痕迹。而一个夹幔被拖至客厅，有被叫过的痕迹，一些属于女死者的个人财物不见了。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等调查，相信女死者和男朋友饮茶之后，在下午2至3点左右独自回家，当时疑犯正在屋内爆窃，因为女死者突然回家，于是用铁笔攻击女死者的头部，将她杀害之后逃离现场。警方说，疑犯是一个中国籍男子，相信他和女死者是认识的，警方已经掌握他的身份，正通缉这个男人。美军欧洲司令部表示，美军一架 MQ-9 无人侦察机在黑海上空的国际空域例行行动期间，遭到俄罗斯两架苏-27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俄方战斗机撞到 MQ-9 侦察机的螺旋桨，导致侦察机坠毁。美方谴责俄方行为不安全和不专业，实际上是鲁莽。美国国务院说，正召见俄罗斯驻美大使抗议事件，并表达美方的关切。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美方侦察机在抵近俄罗斯边境嗰阵关闭了应答器，而俄方战机在拦截嗰阵并冇使用机上的武器，亦都冇同美方的侦察机接触，指出美方侦察机是因为急速转弯的时候失控而坠落海入面。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向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发射导弹，造成至少一人死亡，9人受伤。乌克兰官员表示，俄方导弹袭击造成9座住宅大楼、一间幼稚园、一间银行分行和2架汽车受损。一名55岁女子因为汽车被导弹击中而死亡。而在东部另一个城镇巴克穆特的战斗就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军方高层开会讨论当地战况。军方高层一致同意继续抵抗俄罗斯的进攻，强调在当地防御行动对于威慑敌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整个前线防御稳定的关键。法国的垃圾收集工人继续罢工，抗议政府推行退休制度改革。连续9日的罢工令到巴黎部分地区垃圾堆积，当局说截至星期二有超过7000吨的垃圾未被清理。其他城市包括南特、雷恩和勒阿弗尔亦都受到垃圾收集工人罢工的影响。堆积的垃圾因为食物腐烂引发臭味，并吸引老鼠觅食，老鼠四处留低排泄物，卫生恶化，令人担心引致健康风险。罢工工人说，只要总统马克龙撤回退休制度改革，他们可以在3日之内清走垃圾。参议院日前已经通过改革法案，国会将会召开联合会议审查法案。如果就法案文本达成共识，预计最快星期四会投票。 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速度、力量、 意志力， 每场战斗从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因为有神一样的队友。电视节目《港将神队友》，每集专访香港运动员同他们背后的团队，从家人、教练、运动心理学家，以至体育科研队伍，呈现同行故事，燃烧每滴热血。 《港将神队友》， 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6:37嘅时间啦，出面19度嘅气温，咁相对湿度85%嘅早上啊吓，咁空气方面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白元浩小白，咁啊电话亦都打咗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喂，你好似瞓得好差， 稳啊把声， 系咩事啊今日？我好仿佛有一种我细个听珠江配音的声音， 小李飞刀。 我冇记咗佢个名系珠江嘛，系嘛？ 系啊，珠江小李飞刀，嚟不去， 好沉稳。嚟紧大把 VO 啦，咁啊恭喜你！ 真系就系我，正所谓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魏炳郎， 哇，犀利啊呢个，哇，即系要做到大师级咧，真系谈何容易、啊？ 真系， 呢、這个真系， 冇点解咧？琴日瞓好晏先瞓，今日瞓得好，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快瞓得着，隔咗好耐先瞓到。点解咧？即系无聊啊！咁琴日咧，即系已经好晏先瞓啦，所以我咁早 send 嘢俾你。11点几算早，因为12点几算早啊，系嘛？ 系算早。 咁啊，虽然好早 send 嘢俾你，咁跟住咧，大约2点零钟啦，咪摊落床啦。 嗯， 辗转反侧瞓唔着，咁跟住咧，跟住个脑咧就不断，你知人有两身体上边有两个器官嚟控制唔到噶嘛？一咧就系你个脑啦，因为你唔可以控制，我唔谂嘢，所以虽然话你通过冥想你可以控制自己唔谂嘢，但系。我哋啲凡人好难做到啦。另一个器官就系个心脏，你唔可以话我唔跳，你控制唔到噶。 呢、這个我唔敢啊，呢、這个你千祈唔好控制到啊，呢、這个真。 其他你可以控制，譬如话我唔吸气， 你可以停止你嘅呼吸。譬如你话我唔喐，你可以停止你嘅肌肉运作。你可以控制到，系呢两个器官控制唔到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我脑咧就唔知点解无端端谂嚟谂去，谂埋啲无聊嘢嘅啫。咁即系好似好多片段飞嚟飞去咁样。 其实钟哥，你有冇试过冥想噶？ 有 得唔得噶？我唔知啊，我冇试过咧，我觉得个脑好似冇一刻咧系唔谂嘢咁样啊。 冥想由第一个开始就是专注在自己呼吸上边啊嘛，即系将你集中力注意在自己呼吸上边，一个平均的呼吸，例如四下吸、四下呼、四下吸、四下呼咁样。 系我都有听 Circle 咁讲，系啊。 跟住你慢慢你就会可以进入一个比较宁静嘅状态噶啦，咁样咧。咁呢个就我哋可能迟啲叫阿 Circle 教一次啦，教多一次咁样啊。好啦，我琴日谂埋啲无谓嘢。想下想下，点知谂咗一件好开心嘅事？ 系， 点解要自己笑？笑下笑下。 咦，你呢个大笑瑜伽、哦？ 系啊，笑下笑下，笑下越笑越开心，跟住瞓唔到觉，系咪好无聊咧？ 我几有兴趣知道咩事、啊？ 我唔记得咗咩事咧，瞓咗即系又瞓，即系我谂我隔咗个零钟啦，跟住真系瞓着咗啦嘛。咁然後我起身當然唔記得啦，即係唔記得咗究竟諗過啲咩，唔記得曬噶啦嘛，瞓咗一覺。但係咧就記得諗咗件開心事，跟住喺床度笑笑笑，跟住就笑出一排。 哇！你係咪睇劇啊？有冇啊？ 冇啦，我琴晚跟住琴晚即係有上網翻來覆去做嘅今日或者聽日要做嘅嘢啊嘛。咁翻來覆去做咗一啲嘢之後，跟住咪瞓咯，兩點零鐘啊，就係時候啦咁樣，就係咁樣咯。跟住我諗我瞓咗覺嘅時候，可能恰著都三點幾嘅。 哦，我可以点样先至练到呢个境界呢？即系夜晚可以 有第二个情绪来袭咁样嘅心态。 哦，即系呢啲系咩？可遇不可求啊！千年难得一遇啊！ 系啦，哎呀，我想有呢啲经历啊！ 咁就系咁样无端端谂下谂下咁啊笑，跟住笑喎，咁啊笑出声，哦。跟住又自己控制唔到喎，即係可能夜晚咧嗰個自制能力又比較低咁啊，咁笑下笑下就自己笑到咳咳聲咁樣，即係我自己都嚇一跳，但係當然係喜悦嘅啦， 係係 啊，唔知咩 屋企太多珍品，望住佢哋嘅時候個心都咳咳咳咳咳， 咁熄咗燈啦，都睇唔到啦， 有 spotlight 噶嘛，你撳個掣嗰啲嘢嚇，嗰啲珍品就亮相。 所以 有趣有趣， 起身把声咪可以配音咯。 啊，好嘢好嘢好嘢，翻嚟一阵间又睇下可唔可以继续都系珠江咁嘅声先。 好啦好啦，翻嚟 一阵翻嚟再倾过，拜 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晨光百科咧就唔系同，好似有少少走音。今日晨光百科咧就唔系同大家讲点样可以叽叽声咁样笑啦。反而想同大家研究下蛀牙嘅问题，大家都知道蛀牙系点嚟噶啦？可能牙齿清洁得唔干净啦，糖分啦、侵蚀啦、珐琅质腐坏啊等等啊。但你有冇谂过，其实其他嘅动物都有牙齿嘅，佢哋又会唔会蛀牙呢？好啦，嗱，蛀牙原因主要都系糖分，口入边嘅蛀牙菌啊。咁啊，将糖分转变成为养分，分泌出咧就系啲腐蚀牙齿嘅酸，所以咧就会造成蛀牙啦。咁啊，换言之，即系成日都系讲嗰句啦，甜嘢唔好食咁多，咁啊亦都可以有效帮助。野生动物嘅食物入边咧，原来几乎咧不含糖分噶，所以都几乎咧不会蛀牙。咁但系如果牙齿啊系因为狩猎嘅时候，造成一啲叫做断裂啦，蛀牙菌咧就可以喺呢个裂口入边咧就侵入，造成蛀牙。即系话其实佢哋就好少好似我哋人类咁啊，选择性去到食嘢，譬如食糖咁样嘅，佢哋就好少嘅。咁啊，佢哋通常譬如牙齿啦，例如佢咬啲食物嘅时间，哇啲食物都好硬，咔一声断咗。 或者一啲动物咧，其实佢哋会因为碰撞或者系求偶嘅时候咧，造成一啲嘅互相攻击嘅行为，啊，又断咗。咁呢个时候先至会有菌啊，蛀牙菌入侵入去嘅。好啦，动物园嘅动物咧，就可能啊会系被参观者擅自喂食，例如人类嘅一啲行为。哇，嗰只马骝好可爱、哦。不如俾啲糖佢食啦，如此类推，呢啲假设性嘅问题就令到佢哋嘅牙齿造成蛀牙啦。因为要佢哋咧刷牙，相信都难过登天啊。好啦，咁啊加上动物园嘅动物啦，多半数咧都系比野生动物系更长寿啊，更长寿都系一个原因嚟嘅，所以咧就会因为牙齿磨损啊而变得容易蛀牙，所以动物园入面嘅动物咧就有可能会蛀牙啦。咁但如果你话喺野生嗰啲咧，本身寿命啊都系冇咁长噶啦。咁啊啲牙齿咧喺佢哋嘅角度嚟讲咧，都叫做襟使噶。睇下你又用啲牙齿啊，我就希望咧就用到老嘅，唔好话净系恒齿都用十年二十年咁就拜拜嘅话咧，咁样咧就好闭翳，同埋非常之头痕，又要去搞一大餐噶啦。 健康已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见。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一面。一生有几个想能够扛得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在热起来毫无道理可言，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惹我没有关联。那些轰轰烈烈已经惹我 早上嘅时间六点四十九分， 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5%。 一首的作品来自张学友，又十年。早上的时候呢，都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啊，减下压啊，积埋咗好多嘅压力喺度，咁啊又系时候 call 啊 ，Circle 圆圆出场。 Hello， 早晨。 你好啊，系啊，我哋晨光第一线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系啦。 系、hey, ，大家好。 香港人啊，真系好多焦虑啊，当焦虑出现嘅时候咧，有冇啲计即系令到我哋又可以再次平复翻，等我哋安然又可以度过嚟紧嘅星期五六日咧？ 我相信咧最近咧都应该几需要啊，同埋我见坊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专家啦，分享翻究竟我哋遇到焦虑情绪嘅时候咧可以点样啊？嗱、今日我哋要讲八样啦，是但拣一样嚟做下啦。 好好好啊，听下先。 仲有一样嘢你啱嘅，我见到有一个得小白一定做紧添啊。 咩嚟噶？ 到嗰时话你知、 哦。好好好啊，好啊。 好啦，第一样咧就系、是、都成日讲噶啦，就系、是、揾一个你啱倾、信任得过嘅朋友去倾一倾。 即、系我揾 Circle 咁样啦。 系啦，点解要啱倾咧？有阵时咧，即系如果你揾嗰个朋友咧，系容易同你有一啲意见不合咧，咁又未必系喺嗰个即系同你舒缓到情绪咧，系啱一个对象。所以你揾一个可以同你啱倾得到，可以令到你开心嘅，或者你听到佢把声就觉得好开心嘅，听到佢笑就开心、 哦。一定系情人啊，咁样啊， 都得。 情人， 咁你揾佢个情人，如果系令到你可以吓舒缓紧张情绪咧，咁当然可以啦。咁喺嗰个倾偈嘅过程咧，可以即系发现大家会唔会有遇到啲类似嘅情况啊？买嘢买到心好实啦，好攰啦，心好累啊。咁大家可能大家互相去分享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讲啊，即系我哋做呢一行咧，倾偈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可以做到一个舒缓嘅一个function 噶啦，一个功效啊。咁所以你揾到一个合适嘅人，同你可以倾到埋单，即系有共同话题嘅，有共同感受嘅，咁咪更加事倍功倍咧。 系 咁，第一就系揾朋友倾啦。 揾朋友倾，但系呢个揾朋友倾咧，其实即系我又岔开少少咁问啦。即系作为一个即系专业嘅社工啊，咁系咪先？精神健康急救导师，你会觉得咧？即係當面傾好啲，定還是其實而家啲科技咁發達，真係其實喺網上邊或者喺個 group 入邊同成班朋友傾完都可以達到相同嘅效果咧？ 嗱，而家即係呢個疫情嘅情況咧，即係我又覺得可以，如果有其他選擇咧，都可以一件解一少少愁先啦。 係， 即係譬如我又講個例子啦，譬如我媽媽咁樣啦，佢就真係難啲出街嘅，可能身體啊，即係佢個年紀啊咁樣啦。咁但係真係借助一啲即係最近一啲嘅科技咧，可以有同時間十個人一齊開會嘅，喺個視像見到朋友嘅。 係啊， 我見到我媽媽真係嘅呢個，佢真係咧有一少少飲泣啊。因為佢太耐冇見到呢班朋友啊。咁又透過即係喺視像見到大家啦，互相問候啦，即係見到大家個樣啦。其實呢一個咧都好緊要噶，即係你感受到對方嘅氣息啊嘛。雖然我唔能夠出到嚟見你啦，咁所以如果喺而家嘅環境未必真係可以見探到嗰個朋友嘅，借助呢啲嘅科技都係一件好嘅事咯。 係。 系啊，但如果你话有空间可以出去见到少少时间嘅，咁梗系好啦。咁我都睇翻自己嗰个可能性，或者大家个可能性咯。 明白明白。好啦，跟住第二点啦， 就系咧，成日都讲啦，练习嗰个呼吸啦。可能咧有时太忙咧，又唔记得咗啦。咁咧，当自己紧张咧同焦虑嘅时候，我其实早几集咧都有讲过嘅，就系、是透过一啲呼吸嘅节奏咧，令到自己个人平静落嚟。尤其是系嗰个腹式呼吸啦，系、啦，你深吸深呼肚胀，跟住呼气嘅时候肚缩翻落去，咁咧除低个口罩，做翻个呼吸咯。因为我每次呼吸咧，其实都可以帮助我哋咧，舒缓翻嗰个紧张情绪嘅。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是、我成日都话我哋转移一下视线先，因为有阵时你太集中喺你一啲即系恐惧嘅嘢啦，或者即系。淨係諗住自己死得好緊張，好緊張，可能幫唔到呢件事嘅時候咧，會唔會可以做下其他嘢，令你可以平復一下咧、 哦？即係先分散自己嘅注意力。 冇錯啦，咁有啲人、可能有啲小玩具啊，咁你可以即係砌下做下砌圖咁樣去做下其他嘅嘢咯。我以前都中意拆包嘅，咁、總之做下一啲唔同嘅嘢， 中意拆包。 即整面包。 我知道，我知道。 系啦，咁咧，所以揾一个你容易啲可以即完成得到嘅。咁头先话啲小玩具都可以啦。 嗯，明白。 系啦，咁可以搜罗一下自己啦，即一啲可以用到嘅一啲小玩意啦。咁第四咧就系听音乐啦。咁我自己咧都有一个即既定嘅播放嘅 list 嘅， 系自己执嘅。 是啊，每我会转㗎喎，咁所以呢都可以即係建议大家呢，而家三月咁就整一个三月嘅 playlist 啦。 三月 playlist。 係啦，咁係一啲可以轻松嘅你鍾意听嘅歌，令到你心情可以平静嘅歌就摆入去五首十首咁样啦。咁所以你一有需要嘅时候呢，你就坐低就可以啊，唔使諗啦，就已经揀呢一个 playlist， 你话几好呢、 嗯、 你可唔可以帮我改个名 字三月开心 playlist。 是啦 ,Happy Playlist in March, 咁样啦。 是啦。咁呢我都有做嘅，咁所以可以建议大家呢都做一个个人化嘅 playlist。 是嗯呢、這个紧要啊，即係有啲人係鍾意 heavy metal 啦，係咪有啲人可能。 有啲人鍾意 hip hop 㗎嘛。 係啊，有啲人可能又会觉得真係传统啲嘅，譬如好轻柔嘅钢琴声，咁样就会觉得放松啲。 有啲人鍾意 jazz 嘅，咁都冇问题。 有啲人鍾意陈奕迅嘅，咁样係咪 都得，系咪我啊？ 系啦，系啊，你啊，讲紧你啊，系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第五啦，我都成日讲噶，即系有一啲 self talk 噶、 嗯， 即系当我哋自己感觉到有啲焦虑嘅情况啦，有啲紧张嘅时候咧，可以尝试同自己倾下偈啦。呢、這个、嗯、即系 circle 之前都成日，即系都有喺即系呢度同大家分享啦。啊，其实嗰样嘢系咪真系咁有威胁咧？即系可以同自己去傾下偈， 嗯， 去減低一下自己擔心嘅嘢， 明白， 從而可以即係係啦，去舒緩翻嗰個情況啦、 嗯。 好啦，第六樣我就話啦，小白咧都經常會幫自己去做呢件事咧，就係、是、做運動啦。 啊，做運動真係好，做完運動之後咧，其實個人咧可能體力上咧啊攰咗，但係精神上反而有一種飽滿嘅感覺噃。 係啊，即係尤其是咧，我每一次去，即係我近嚟都有同阿小白差唔多啦，都有去行下山啦，去下一啲離島啦、 啊。 其實咧都攰㗎。最近一次行完山咧，我望到啲樓梯咧都驚啊。咁但係咧， 你謙虛啫。 但係又有嗰種滿足感喎、啊。人有陣時又好得意嘅，所以咧俾自己出去即係喐動一下咧。咁、 嗯、 我哋成日都講啦，有一啲天然嘅即係一啲安慰劑啊，即係叫內啡肽啊，或者一啲安多芬啦。咁令到自己個人會輕鬆一啲，同埋你去咗郊外咧，其實你放低咗一啲你繁忙啊，或者你一啲緊張嘅嘢咧，其實俾咗個空間自己去唞啊。 係啊， 咁所以做運動，無論係咩運動都好，你去散步好，你行到山，其實山徑都有郊遊徑，或者係即係未必行到小白嗰啲咁高 咧。唔係嘅。我行嘅時候咧我行山嘅時候都不斷喺度諗啦，如果有機會咧，可以再去呢個富士山。咁就好啦，咁而家練習多啲先，咁去到呢就係有得行山，去到外國行山嘅時候呢就可以再行得開心啲，即係抱住呢種嘅心態去行呢，連我行山嘅時候我都覺得起勁咗啊個人。 係啊，咁所以就冇問題㗎，無論你跑步行山搵一個你自己即係鍾意做嘅運動，其實係記住提自己啊、 嗯、 要出去。好，第七呢就係、是、寫日記。 嗯。 係啦，咁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呢係特別嘅，就係、是、呢除咗係即係記錄下自己等自己可以認識自己多啲乜嘢令到自己會有焦慮呢，或者係會驚嘅嘢呢，即係呢個可以同自己去分析返啦，其中一樣嘢、 嗯。 但係第二樣嘢呢都可以記錄一啲呢其實有效減低你嘅焦慮嘅、 嗯 增加自己一啲嘅信心，情緒嘅信心、嗯。例如呢我會即係譬如記錄一啲自己開即成功嘅經驗啦，頭先小白睇到我第一次跑完全馬，由我覺得冇可能到我完成嘅時候嗰種喜悦係點嘅呢，可以記錄返喺一本簿啊，嗰本簿專係摘低一啲自己即係一啲令到自己開心， 即係 增強信心、 快樂同成功秘笈咁樣私藏嘅呢個。 翻開呢一本秘笈嘅時候咧，我會記得翻自己，因為我睇翻張相啊，我自己完成嘅時候，突然間嗰種信心翻曬嚟，係我即係完成得到喎。又或者就係提示自己就話，我考車咧係一剔過嘅，啊嗰種成功咧唔係假噶嘛，即係可以自己去發掘翻呢一啲嘅秘笈咧。幫自己去睇翻，當自己有少少信心走失咗嘅時候咧，或者有啲緊張嘅時候，去睇翻自己其實都得嘅喎，咁樣咯。 係啦。 咁係啊，咁最後咧就係、是、我上次講過一啲其他嘅按摩啊、瑜伽啊、一啲嘅香味嘅治療咧，都係幫到大家嘅、 哦。明白。咁、有八個秘技啦，咁大家可以選擇一個，咁令到自己咧成日都可以開心快樂啦，係咪？ 冇錯。 好，唔該曬 Circle， 拜拜。 拜拜。

好啦，早上嘅7:08啊，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系由6:00已经坐咗喺度啊，同各位听众倾下偈嘅白权豪小白啦，咁啊另外见到阿 Vicky 都翻咗嚟啦， 早晨 ，Hello 小白， 早晨啊 Vicky， 咁啊另外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我坐咗喺度先觉得，咦，点解原来我戴住咗个口罩？ 系啊， 习惯啊， 你寻日都系噶，你一入嚟嘅时候，咦，你做咩戴住口罩嘅？哎呀，系啊。我只是搭车的时候先戴的。 我只是搭车的时候但我忘记了除啊，所以感觉到都是有嘢罩住口，不要照讲。 是啊，梗是可以照讲啦，把声一样咁靓。 舒服的。唔紧 系啦，把声都细咗啲添啊。 O K， 系细啲。推高啲 level。 我会帮你推高啲噶。 你咁专业，你识得教啦 level。 教紧你个惊嘅，你放心啊。 O K， 好啊。 望住个表嘅我又。 咁啊，讲翻啦，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咧，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度咧，就比较挤塞啦，樽颈位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就系将军澳嘅骏逸街有紧急工程啦，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九龙湾嘅宏照道咧都系有紧急维修啦，宏照道去翻海滨道方向近住 Mega Boss 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喺新界啦，沙头角公路啦，石涌坳段咧由于有路陷啊，沙头角公路啦近住沙头个检查站对出，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经过咧就要小心啦。 咁大家留意啦。依沙头角嗰度即系好似真系有啲塞车， 系啊，开始塞噶咁快脆， 系咯， 开始红红地啦，已经到 系啊， 7:00啦。 佢嗰个位 出门口 单线双程啊嘛，咦系、单线双程咧，始终有啲影响噶。 系啊， 系啊，你谂下啦，平时系来回线嘅， 即证明咁早其实好多人喺嗰个位出入。 因为沙头角公路都其实多车行噶， 系啊，多车行，同埋佢因为嗰度咧得两条行车。一条就行左，一条行右咁样啦。咁你得翻一条嘅话咧，咁大家又要 share 个红绿灯，因为佢一定摆 set 红绿灯喺度，或者有个人手喺度即系指挥啦。咁人手咧个速度会去得快啲嘅。咁我就咁睇嘅话，可能佢都系红绿灯。 系啊，咁啊，不过好快啫，而家都系时间尚早啫，都系阻你都系几架车啫。咁啊，稍后咧会唔会再塞车就要留意住啦。咁希望快啲维修好啦。 咁啊，梗系啦。 始终有维修都系影响路面啊，呢啲又冇讲错嘅。咁啊，想讲下啦，嗱，张南隧道咧都开通咗咧，差唔多两个几月啦。咁一直咧都未有过海嘅巴士线嘅。咁但系新巴同城巴咧喺前日就话啦，下个星期一开始20号咧就办两条新嘅过海嘅巴士线啊。 吓，即系两间公司嚟嘅，佢哋都话要营办呢个。过海线 冇错啦，就有两条巴士线啊，就系、是、下星期一开始嘅，咁就系会两条巴士线咧，就将张南隧道同埋东隧过海嘅新路线，咁分别咧就系、是、直去港岛嘅东区嘅694S 啦，同埋直达中西区嘅690S 嘅，咁呢两条线咧都系会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同埋放工時間行駛嘅，每日開四班，即係都係嗰啲繁忙時間開咯。 特別班次啦，呢、這個 係啦，啲都要特別班次啦。咁但係有總好過冇啦， 咁梗係啦。 對啲居民嚟講，因為兩條新嘅巴士路線，星期一開始。 但係佢特別班次多唔多先？ 四條啦，就頭先講就係有係啦，即係四班唔係叫四條， 四班 即係朝早兩班， 係黃昏翻兩 班，就唔係朝頭早四班，黃昏就唔送你啦。 冇錯啦，咁我講俾你聽個巴士嗰個時間嘅一陣下，咁啊話俾你聽佢行去邊個位置咧，就係694S 咧就由调景岭去小西湾村嘅，咁694S 咧就会来往呢个调景岭啦、尚德、将军澳市中心啦、日出康城，咁就会经呢个张南隧道啦，咁就行呢个东区海底隧道同东区走廊啦，去到鲗鱼涌、太古、西湾河、筲箕湾、柴湾，咁最后咧就去到小西湾村嘅。咁由调景岭站开出嘅班次服务时间咧就星期一至五嘅啫吓，公众假期咧就冇嘅，咁就系上昼嘅7:50同埋8:10。就開嘅，開出啦，喺條頸嶺。好啦，小西灣翻嚟嘅咧就係黃昏啦，即係所以話每日有四班啦。翻嚟嘅就係黃昏咧，下晝嘅5:09至到黃昏嘅6:05嘅，全程車費15.9，就係咁多啦。呢條就係694S 啦，由條頸嶺至到去小西灣嘅。好啦，咁另外一條咧就係690S， 呢條咧就係由呢個坑口嘅明德村啦，經張南隧道、東區海底隧道同埋東區走廊啦，跟住連接翻日出康城。灣仔、金鐘，最後就去到中環交易廣場嘅巴士站。咁呢條好多人搭嘅，因為好多人喺金鐘、中環翻工噶嘛。 係啊，係啊， 冇錯啦。咁好啦，由坑口嘅明德村開出嘅時間咧，班次都係星期一至五啦。公眾假期就冇噶啦，喺上晝7:50同埋8:05就一班啦。好啦，咁由中環交易廣場開翻去咧，就係都係星期一至五啦。咁就係下晝嘅6:05同埋六。 点嘅25分嘅，全程车费16蚊就系咁啦。 贵过头先嗰架， 贵少少啊，15.9同16蚊，好少啊！小白真系，哇，真系精打细算啊，系啊，佢好精明。 咁你贵过就系贵过啊， 贵少少冇错， 又知唔系钱啊？ 贵咁少算啦，贵得多就话啫。你真系要跟小白学习，小白精明嘅消费者。 可能系啦，咁我哋行嘅隧道亦都不一样嘅。 系冇错冇错，所以几好噶。嗱，留意啦，就系新嘅20号先开始啊，下星期一，694S 啦，同埋690S 嘅， 系啦，咁啊几好啊！你话哇几好噶，去金钟同中环翻工可以直接去，都唔使左转右转。 系啊，系啊，如果可以再即系都系嗰句啦，试咗个效果几好嘅。啲人又搭得好密嘅，開始又變沙甸魚嘅，我知啲人啊嚇，逼到係啦，咁啊麻煩有關嘅公司咧就要調整一下嗰個嘅班次， 加開班次 係啊，加開班次好緊要㗎。如果唔係咧，個個喺度逼嘅話，真係無謂。又或者個時間而家爭少少，因為佢7:50至到8:10，或者係至8:05啊嘛。咁呢啲時間咧，可能有啲朋友咧，佢就彈性上班時間，但係佢又咁啱喺金鐘、中環或者小西灣一帶翻工咧，啊佢就我咁樣出去太早喎。哦，咁未必可以用到，又或者佢有啲朋友可能需要6:30或者系7:30已经要出门口啦。平时咁而家系7:50，哎呀我又答唔到。其实即系有阵时乘客都可以自己同翻即系相关巴士公司反映一下，你可唔可以早少少啊？或者搵人帮下手再联络下佢哋啊？ 冇错。 如果早啲可唔可以再多一班啊？咁啊惠及更加多嘅市民。 咁呢啲咧区议员会搞噶啦，点解咧？嗱，一讲起咧就正正讲。仲我屋企樓下嗰條過海巴士線啊，頭頭咧就係開特別班次嘅，頭頭就兩班，哇！跟住咧好受歡迎，好似你咁講，即係沙甸魚，因為佢直情行西隧咧，哇，幾快脆啊！5個字，已經由荃灣去到西隧，去到唔係西隧，去到灣仔啊，快到不得了！咁我好受歡迎啦，好似你咁講， 5個字梗係啦，我當你荃灣如果搭港鐵嘅話咧，啊港鐵都方便，不過港鐵如果荃灣去到灣仔咧。 都要轉幾程嘅， 即係有排坐、啊。 你唔好講方便，因為我屋企唔係即係屋企附近唔近定係港鐵站嘅，我搭去港鐵站都要3個字啊，連等車。 哦，咁耐㗎？ 係啊，所以好唔方便嘅。 我嚟屋企嗰邊，我會選擇 海皮嗰邊。哦，我冇你咁叻啊嘛，行就行得耐，行到成身汗。 我啲慳價咧幾蚊，誒當做運動啊。 係啊，幾蚊、啊、 政府都呼籲我做運動。 咁所以佢受歡迎嘅原因就係因為起碼慳翻油啊，屋企去港鐵嗰程車。咁喺一落樓下就有喎、啊，幾多啊？其實我哋屋苑都好大啦，好多人搭喎。咁、我頭頭就好似你咁講啦。兩班跟住4班，4班而家咧，哇！由朝頭早嘅6:00到下晝，都唔係下晝，到中午12:00有得搭啦。越嚟越多係啊，越褪越多。咁啲區議員反映咗之後咧，咁巴士公司都會做嘢嘅。 係啦，咁如果有啲新嘅路線嘅話咧，我哋介紹完啦嚇，係希望咧即係惠及到一啲嘅市民，即係大家都方便咗。咁搭車嘅時間咧，亦都可以輕鬆啲、舒服啲嚇。咁政府咁多基建，條路喺度噶啦。 係啦。 咁如果巴士能夠配合到嘅話咧，相信會更加理想。 係啊，你知啊，繁忙時間啊，你知港鐵都係唔係講少嘅，即係好似你咁講啊，即係沙甸魚。 係啊，係啊，大家麻煩都行入車廂中間啊。 係啊，真 的。如果唔係逼唔到入去，咁你等係港鐵都好快嘅，1-2分鐘都有第二架。咁但係有陣時，如果我作為乘客嘅話，明明呢架車係入到，見到中間咁多位，我個心都會認為，哎、大家不如行入少少啦。 但好多人都唔中意行入去，我都唔明點解。但我唔係嘅，我有一入港鐵即刻鼠去中間， 係啊， 因為冇咁逼啊， 仲係啊，冇咁逼啊。你睇電話都舒服啲啊！ 我好少喺港鐵睇電話。你記住，頭班車其實真係好多人嘅。我哋搭頭班車咧，頭班人唔多人啦，哇，真係逼到不得了。 係啊， 可能個個趕第一班車。 可能係啊，係啊，第二班就鬆啲。 所以大家啦，記住啦，始終都係咧，一程巴士咧就方便過你又上又落又轉車嘅。所以我都好中意搭一程嘅巴士。 系啊，我都中意啊， 你都中意、啊， 同埋可以插电啊嘛， 所以你自己几好啊！有时你搭下公共交通工具，有时自己揸下车咁。 系啊，系有得选择好啲嘅。 系呢个世界选择嘅开心、啊。 冇错啦、 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啊，两条新嘅巴士线，星期一开始3月20号开办嘅694S 啦，同埋690S 嘅，咁就系由调景岭去小西湾村啦，同埋咧就系会由坑口嘅明德村去中环嘅，大家留意啦。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 天气系咪都几好啊？ 哦，今日天气几好、啊，太阳亦都出咗嚟啦，咁啊睇到啦、啊，大家都好似好 happy 下、啊，天色亦都好翻好多，温暖咗好多啊吓。咁啱咧，自己依家身处呢个地方咧，啊都几多花朵、啊，咁啊啲树木又开得好 茂密咁樣啦，好似真係春天嘅感覺咧。今日咧油然而生啊嚇咁樣，希望大家即係如果你話喂翻工之前有機會去下跑步啊，或者去公園行一轉啊，神個靚運嘅話咧，都可以感受一下咧，話春暖花開嘅一個好正嘅一個感覺啊。咁通常呢啲天氣或者呢一種嘅景緻咧，維持到三個禮拜度啦，即係你話。 三个礼拜咁少，可唔可以多啲啊？你又有太阳，又有雀仔唱歌， 搞唔掂啊！嗰啲黄花风铃木嗰啲咧，开到成个拳头咁大，差唔多跌落嚟噶啦。咁啊， 跌紧啊！我见到好多都跌紧啊！而家要影啊，快啲影啊！大家 啊，花开花落都系平常事，系啦，周而复始嘅。咁啊，今年睇唔到咪下年咯。咁啊，花期都系一季一季嘅，所以大家。即係留住眼前最靚嘅嘢都係正嘅，睇下影低佢哋記入自己腦入邊啦。好，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講。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咧，就係短暫時間有陽光。啊！我睇紧嗰个啱啱就 系 短暂时间嘅阳光， 有阳光 系啦。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咧亦都系温暖噶啦。早晚咁啊，亦都系多雾嘅，多云啊，唔好意思啊，多云。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空气方面咧好过寻日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5，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啊陈佩斯医师啊 Terry 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 Terry， 系 早晨 Vicky， 系咁啊，发觉咧即系最近嘅天气咧，咁啊当然系有啲叫做烟霞多咗啦，唔知系咪因为咁啊，同埋有阵时会。突如其來嘅乾燥嘅天氣亦都咧來襲啊，咁啊變咗咧，可能部分朋友都會覺得一隻眼睛咧有陣時都會有出現眼乾嘅情況嘅，咁啊其實唔知道喺中醫角度嚟講，眼乾係一個咩病症啊？眼乾又有冇分嗰啲咩，譬如好似青光眼咁嘅突發性啊、急性青光眼或者係慢性嘅，同埋佢個成因大概係啲乜嘢咧 ，Terry？ 其实眼干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眼干本来呢，我们你想想我们眨一眨眼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些眼水会滋润一下，是不 是？是啊，对啊， 是啦，冇错，眼干就是说我们呢泪水不够了。咁、 嗯、 泪水是什么来呢？本身泪水就是一个滋润的状态，也都帮我们呢去即好像抹窗这样抹一抹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眨眼呢其实会令到我们呢看东西会清晰一点的。但是呢，哎呀，我们呢泪水不够，即是好的津液滋润我们的好嘅水咧唔夠啦，咁所以就會有眼乾。咁啊常見咧，其實就眼乾都係慢慢嘅，即係話咧，哎呀我哋眼好似乾澀啲喎咁樣。咁啊而呢個情況咧，如果我哋唔理佢咧，就越嚟越嚴重啦咁樣。咁、而突發都有嘅，咁係咩咧？好間唔中嘅，譬如話我哋眼睛嘅發炎啦、生眼瘡啊，咁有時咧你會覺得咦哇好眼乾好眼澀嘅，因為佢發緊炎。咁但係咧佢同時就會咧有好多嘅分泌物嘅，一分泌物咧就係、是垃圾嚟嘅，咁所以你又觉得，哎呀，好多嘢分泌，好多眼屎啊咁嗰啲，咁但系呢个眼又会好干咯。但系呢个就会突发性嘅，佢一般我哋好翻啦，啲眼霜好翻咧，我哋就会好翻噶啦，就唔会觉得咁干嘅咁样咯。 咁如果你话眼干，但系又冇乜眼嘅多余分泌物嘅话，咁嗰个就真系纯粹眼干，就唔系话发炎嗰啲啦。 系啦，冇错，常见就系咁样啦。咁、而咧呢一个情况系啲咩原因呢？嗱，好多时咧，大家都会觉得，譬如临瞓之前啦，因为我哋成日睇手机啦，望得好多啦，系咪？ 吓，系啊， 系啦，我哋用神过度啦，因为咧，我哋咧。望住个可能电脑啦、手机太耐，我哋好少眨眼啊，咁所以咧我哋就会眼干啦。咁而且咧，譬如话咧休息唔够啦，或者咧我哋咧嗰个好即系好少眨眼，或者咧我哋咧主要是休息不夠比較多的，因為我們是很多人呢就是譬如休息不夠你覺得所謂熱氣啊、除眼乾眼澀之外呢又頭昏腦脹啊那些啦、是啦咁樣，所以這個都會比較多一點啦。 是我發覺呢即是我自己都有個小朋友啦。小朋友都有一個咧，經常眨眼，好似眨得太多，有陣時都會眨得太大力嘅習慣。其實唔知又會唔會同眼乾有關，定還是眼乾又會唔會可以話飲多兩啖水補充翻 啲水？ 其實得唔得嘅咧？可 嗱，理論上得嘅，因為點解咧？譬如話，我哋點解要飲水咧？譬如我口乾，我都會飲水啦。 係啊係啊， 同一個道理嚟嘅喎。即係你眼乾咧，我哋其實眼乾，你講得好啱啊，唔會淨係隻眼嘅。其實可能我哋個皮膚都好乾啊，喉嚨都會好乾嘅。咁我哋飲咗水，當然咧，飲咗水之後。 身体我哋就会处理啦。我哋呢个地方处理就系个脾胃嘅。饮完水之后，我哋脾胃就会处理啦。无论喺食物里面啦，或者系喺水分里面咧，咁我哋就将佢饮完水之后变为一个有用嘅气血津液。咁呢个津液就有滋润我哋嘅脏啦。咁但系好多时就系咧。喂，我咪成日叫大家咧唔好食咁多生冷冻嘢嘅，因为生冷冻嘢就伤脾胃啦嘛。咁、我哋伤脾胃嘅时候，个脾胃比较差啦，功能差啦，我哋嘅脾虚啦。咁咧食物落到嚟啦，水落到嚟咧，唔能够咧化为有用嘅气血、哦。咁于是咧嗰、那个津液唔够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觉得哎呀，我眼好干，眼好涩咁样咯。咁所以脾胃虚弱咧，都系一个令到我哋眼干嘅成因之一嚟噶。 就咁听，可能我仔都系饮水唔够、哦，佢饮水真系偏少、哦，讲极都唔听，萌失啊固执。 哦，系咪又食好多雪糕啊、冻嘢嗰啲啊？ 嗰啲佢都冇乜啊，因为我都好好地控制佢噶啦，即系证明我几严啊。但系咧，我就发觉佢系啊，眨眼个情况都系咁，可能真系佢真系偏饮少啲水啊、都有关可能。 咁如果你要做一样嘢，就系同佢咧出去咧望多啲远嘢，晒多啲太阳，等你眼睛放松。 好，呢、這个我会做噶啦吓。 Terry 啊，其实咧我自己咧都系比较容易眼干嘅人嚟噶，特别咧一去到夜晚就真系。 系、咩？我以为你眼浅啫、 啊。眼干，我好容易眼干。 系啊。 咁咧就成日都会个长期咧个袋会袋住一支人造眼泪啊，人造泪水啊。咁、或者有阵时咧我都会滴眼药水，其实咁样又帮唔帮到嘅咧？ 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戴隐形眼镜都会有一个情况，因为佢取我啲泪水啦。咁你话咧戴，即系你话诶、我眼间唔中眼干啦，当然你话滴一啲泪水啊，滴一啲滋润嘅嘢都会觉得舒服嘅。不过长期嚟讲咧，依赖咗咧，其实咧我哋嗰个眼干嘅情况就越嚟越严重噶啦。譬如话打个比喻就好似喂，如果你大便唔通畅，我成日食一啲泻药咁食食下都会冇用啦。咁我哋眼干都一样，如果我哋唔系一个根本去处理嘅话咧，其实系解决唔到问题噶、哦。 所以我哋要饮多。多啲水， 水饮杯水其中之一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其实眼睛咧，大家都叫做都知道一个叫灵魂之窗噶嘛，系咪？系啦，我哋望落去咧，咦，个人你譬如瞓得够啦，望落去会好有神采啦，好精灵啊咁样啦。如果我哋病啦，唔舒服啦，头先我讲脾胃虚弱啦，休息唔够，你就觉得哇，即系你望到佢就觉得好好谢啦，咁所以我哋咧第一样嘢，我哋要改善嘅话，一定要瞓得够。系啦。瞓觉呢个人望落去哇，即系望落去醒神啲啦，睇嘢都会好清晰啲嘅。咁、而咧眼就冇咁干啦吓。咁、而另一样嘢就系咧，我哋譬如话咧，因为中医角度嚟讲咧，肝开窍于目，肝系我哋嗰个心肝脾肺肾个肝。咁喺嗰个眼睛可以望到咧，佢嗰个神采啦。如果肝就藏血嘅，肝血不足。即系血唔够啦，我哋咧就会咧，亦都会觉得眼好干涩嘅。咁所以咧，我哋女士咧，亦系女士啦，我哋就容易有即系情绪嘅问题嘛，即系我哋会谂嘢比较多嘛，咁、所以容易干郁嘅。 咁都关事噶，原来 系啦。咁、我哋所以咧。盡量開心啲嚇，都要睇開啲啦，睇化啲啦嚇。 係， 咁可能自己咁唔開心。 係，如果唔係隻眼都睇得出啊。 係啊，唔好諗住靠眼錢去醫眼乾啊你。咁但係我又發覺咧，即係嗱，人造淚水頭先 Vicky 都講得啱啊，即係近呢幾十年咧就係嘅產物啦，即係西醫方面嘅。咁但係我斷估即係清朝咁乾隆唔會有乾隆，如果眼乾佢唔會滴人造淚水㗎，咁又唔會搽 cream 嘅一隻眼。咁会唔会有啲嘢一啲嘢执下腌下佢，定系点样搞佢噶 ？Terry， 嗱，我哋睇下啦。如果你好简单嘅，即系话，哎呀，间唔中干涩嘅，咁当然头先我哋讲要瞓觉啊、休息啦呢一啲啦。譬如喺食物嗰方面咧，其实嗰啲我哋常用嘅菊花啊、杞子啊呢一啲咧，龙眼都有帮助。 哦，蓝莓， 我都正想讲嗰啲人话要食多啲蓝莓对眼有益。 蓝莓定系西医讲嘅，中医有冇讲噶？ 系咩？ 其实我都冇问题嘅，冇问题嘅。其实咧，佢多汁嘅嘢都会比较滋润嘅，譬如雪梨啊呢啲都系有滋润嘅作用嘅。系啦，咁只要你话问题唔系好大嘅时候咧，你食下呢一啲譬如焗下，譬如杞子茶啊、菊花茶啊呢啲咧，问题都唔大嘅。咁但系嗰啲好严重啊，肝好涩嘅眼，我见到不得了嘅，哇！真系即系好耐都搞唔掂啦。咁嗰啲咧，咁当然我哋揾医师啦，我哋可以通过针灸啦。针灸嚟讲咧，我哋可以有好多个穴位嘅。最简单嘅当然咧，我哋可以喺眼部附近一啲嘅穴位啦。咁 眼部附近都可以针灸噶？ 可以噶，可以噶。咁当然你话除咗针灸之外咧，咁我哋平时啊当然可以按摩喺啲眼睛嘅附近嘅穴位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是、一个护眼操咧，想介绍俾大家嘅。 好啊，好啊，好啊。 我跟住做而家。 系啦，咁我哋咧就特别咧可以咧喺咧眼眉心同埋咧眼角上面有个凹位嘅， 系啦， 咁大家你揿落去，你冇得好似冤冤地， 冤冤地啊，真系 系啦。咁然后咧就眯埋眼，跟住你个眼珠咧就顺时针转，你大约五十下咁样。 五十下， 即系我揿住个穴位，然之后转只眼珠系咪啊？ 系啦，你可以咧两只手指去揿啦，一只手揿晒又得，就系、是、咁样吓。咁 使使唔使话咧？阿医师使唔使话只手咪搓庆咗佢？跟住咧就系咁搓庆咗，跟住之后乱粒粒咁样敷住只眼，跟住先再只眼喺度转，呢啲使唔使噶？ 嗱，呢个我啱啱都想讲嘅，呢、這个就好好嘅，系俾小朋友。因为你梗系阿爸帮阿仔做啦，系啦， 咪叫小朋友自己做都几好啊！ 我惊我仔嫌弃我，你做咩搓完你手咁多努力先走去搞我只眼咁样？ 系咯，咁呢个都系好好嘅，即系因为我哋用晒身体嘅热力、暖力咧，去敷落去好好嘅。咁、而咧仲有气嘅，其实我哋真系只手系有啲气喺度嘅。咁而另外咧，头先讲啦，除咗顺时针即系转只眼睛之外咧，就转完譬如大约五下啦，然后咧就逆时针，即系我哋转一个方向。 系， 因为呢一个动作是做啲乜嘢咧？系帮我哋咧嗰个眼睛嘅肌肉啊，去做运动啊。即系平时我哋咧喐会做手啊脚会做运动噶嘛。 系啊系啊， 眼冇做运动，成日咧都要睇好近嘅嘢啊。好用神过度嘅话咧，嗰、那个咧眼睛嘅肌肉咧就会好紧啊，好紧张啊。咁、所以我哋一做呢个动作咧，你瞬间你咁样好冤咧，其实就是因为你好紧咯。咁、而咧，你就算喺度转只眼睛嘅时候咧，那个眼球嘅时候咧，你发觉都系咦好冤啊，好攰啊咁样噶嘛，系啦，咁成日都系代表我哋嗰个眼睛嘅肌肉好攰、好疲劳啦。咁所以我哋成日做咧，得闲又做得噶啦，即系可能等车又做啊，等车又做啊咁样，咁咧令到我哋眼睛咧系可以放松，松咗之后啲气血就可以容易咧就去到嗰、那个眼睛啊、眼球嘅滋润嘅话咧，咁我哋咧都可以减轻咧呢一个即系眼光嘅情况。 明白晒，好啦，今日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葵涌葵芳阁一个单位被爆窃，63岁女户主喺翻屋企嗰阵被窃匪袭击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案，正通缉一名男子。警方话，寻晚7点几接获报案，警员到场嗰阵发现女户主冇知觉。头部有多处伤痕，明显已经死亡。现场检获一支染血的铁笔，单位有被搜掠的痕迹，而一个夹万被拖至客厅有被叫过的痕迹。一些属于女死者的个人物品不见了。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等调查，相信女死者和男朋友饮茶之后，下午2点至3点左右一个回家。当时疑犯正在屋内爆窃，因为女死者突然回家，于是用铁笔攻击女死者的头部，将她杀害之后逃离现场。警方说疑犯是一个中国籍男子，相信和女死者是认识的。警方已经掌握了她的身份，正通缉这名男子。美军欧洲司令部表示，美军一架 MQ-9 无人侦察机在黑海上空的国际空域进行例行行动期间，遭到俄罗斯两架苏-27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俄方战斗机撞到 MQ-9 侦察机的螺旋桨，导致侦察机坠毁。美方谴责俄方行为不安全和不专业，实际上是鲁莽。美国国务院就说正是召见俄罗斯驻美大使抗议事件，并表达美方的关切。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美方侦察机在抵近俄罗斯边境时关闭了应答器，而俄方战机在拦截时没有使用机上的武器，也没有与美方侦察机接触，指出美方侦察机是因为急速转弯时候失控而坠落海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关乎俄罗斯的生存。普京在西伯利亚城市乌兰乌德视察，与当地航空制造厂工人交谈时候说，在俄乌冲突当中，西方正寻求提升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但俄罗斯是为了保护国家地位而战。 他强调必须表现出社会的团结和全身心地投入，对手会看到这一点，而特别行动将会取得胜利。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顾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过咗彩云村。仲有九龙湾嘅启祥道去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系挤塞，龙尾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而家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车多，而家龙尾见到五块田。封路情况，沙头角公路石涌坳段由于路面下陷，近住沙头角检查站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及歌连神角新下灵灰安置所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3月20日至4月17日，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的。 不知道呢，其实咩节日呢，即其中一个节日啦，即过嘅人系最多啊。 生日囉。 唔係。 鬼节。 点解 死嘅人多、啊、 鬼节都可以嘅，但係我嘅标准答案系清明节。 嗯。 因为活人同埋死人都要过。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菌。 二台话你知，你哋唔好呃我喎，真係3个月就可以？ 信我哋啦，为期3个月嘅 T-Box 升级转型计划，提供免费支援，可以帮你提升企业竞争力，达成升级转型嘅目标。 T-Box 专责团队会根据你嘅需要，例如品牌升级、电子商贸、生产及供应链方案，或者喺市场开拓推荐合适嘅服务噶。 合适服务包唔包括商务咨询、工作坊、政府资助、市场资讯及交流机会噶？等我哋呢啲中小企业可以掌握市场趋势，提升技能，扩展商脉。 你头先所讲嘅全部都可以提供俾你啊！而且呢、这个 T-Box 升级转型计划系费用全面，所有喺香港注册嘅公司都可以参加噶。 唔止啊 ，T-Box 仲提供高 GBA 一站式平台，针对支援中小企开拓大湾区市场，里面嘅湾区经贸通、微信小程序，亦会提供跨境商贸工具以及实用资讯，包括政策、资助以及优惠、商务指南等等。 听落又真系唔错，好，等我都即刻上贸发局网站 睇多啲相关资料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艺术生命 表达艺术治疗是将不同的艺术创作和心理治疗的技巧融合的一种治疗方法。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情绪，又不知道怎样讲出来，可以试下用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表达出来。 他是表达艺术治疗师苏瑞文。 我们天生出来就已经有艺术创作的天分。你想想哪一个 BB 不是听见 Baby Shark 就会扭啪啪跳舞。 艺术生命透过艺术述说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首先 Vicky 同大家睇下天气，而家嘅气温咧系19度，相对湿度83%。今日嘅天气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咧最高嘅气温系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日间咧都比较温暖，而早晚咧都比较多云。嗯、我想话其实呢几晚咧，呢几日啊，应该话其实早晚嘅温差都好大。 日日都系噶啦，过咗几个月噶啦。 系啊，我觉得好冻啊，朝头早出嚟，夜晚又好冻，但晏昼又好热。 系，可能你住嗰区就系咁样啊。 系， 即系譬如阿小白嗰啲咧，郊外人士咧、 啊， 早晚咧就打露水。 太，哎，真系、啊，太阳一收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嗰啲湿气咧就开始重。 系、啊， 咁嗰啲湿气咧，咁啊城市人梗系叫湿气啦。我哋啲住惯乡郊嘅， 嘥气啊， 阴味。 阴 。 我想讲， 有冇结界啊？ 讲到好似好遥远嘅咩？ 咩啊？ 喺湾区生活都一小时啫嘛，你讲咩乡郊，讲咩城中心啫，真系搞笑你哋真系。 唔系去小白嗰度，可能去几年嘅要， 系啊， 入咗结界喎。 点会啊？我屋企附近 有时差系咪啊？ 世上已千年啊！ 我屋企搭四五个站都入到天水围啦，搭西铁线系嘛？ 你嗰几个站？好远 嘅 喎， 系啊。 其实我翻嚟都好快。 系咯，系啊，唔系好耐嘅啫。香港弹丸之地有几、有几远啦、啊？只要有心，所有地方都近啦、啊，系咪啊？啊，冇分冇分外围内围，系、啊，香港就系香港。好啦，喂，今日讲下呢、這个啊，搵工，搵咩工啊？搵政府工啊，吓、十份咧政府嘅筍工，咁三月底啊截止啦。咁所以咧就幫大家去睇翻啊，因為今日咧就正正三月十五號，咁、用五日時間準備你嘅 resume， 跟住你好快啲遞埋表佢啦。因為咧有一啲工咧就只要 DSE 畢業之後咧，唔需要工作經驗咧都可以有機會啊，有機會做得到咁、樣，喂，咁起身點都 OK 喎，有三萬幾蚊噶，係、啊，不足啊嚇，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唔需要超級高學歷底下。但系咧，又唔需要太多工作經驗，咁當然啦，就好取決於你 interview in 得好唔好啦，咁樣 好吸引。 上次鐘哥有教點 interview 啊？ 係啊， 係咪咯？ 係啊， 大家聽翻， 唔好諗住咩啊，唔好諗住即係要展示啲乜嘢，好簡單嘅話俾佢聽，我想做呢份工就得嘅。 係啊，發現咧啲某啲政府工啲名咧都幾型嘅。係嗱、有一份咧就叫做啊呢個助理屋宇裝備督察。咁你一听到督察呢就諗好似好警队咁样啦，因为督察嘛。咁原来呢呢、這个屋宇署呢都有一个叫做助理屋宇装备督察。咁每个月呢大概29,500元起啦，咁之后会跳 point 啊等等啦咁样。啊呢、這个公用呢佢就负责呢去操作啦同埋维修一啲屋宇设备嘅系统喎咁样。 喔几好喎、 啊。係啊好似几得意喎。但係又加咗督察呢两个字好似好劲咁样。 中国呢个 post 呢都可以用嚟做拍日劇嗰啲喎。嗰啲嘅情节喎。 或者即係電視台都可以諗下。 咪就話咧，上次未話未拍食環啊嘛， 係啦， 呢個 崗位都未拍喎， 督察精英咁樣係嘛？ 屋宇 精英咁樣， 係咯， 係呢個都可以拍喎。 屋宇群英會 friend 咁樣， 屋宇群英好聽啲喎，好似係啊，咁真係啊， 係咯， 你近排我都聽到啲新聞，有啲石屎剝落，有啲醫院啊，係咁枕住整。 你諗下佢哋嘅工作几咁重要，有佢哋去到帮我哋守护住我哋住嘅地方同埋工作嘅地方。哇，你諗下啲劇情可以几咁高低起跌啊。 不过正话阿欧讲呢一个工种呢，其实应该好多都要有机会要喺室外嘅。因为好多户外上嘅设施会可能需要维修嘅机率会高少少嘅。可能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 咁好多外景啊，如果拍嘅话。 当然啦。 係啊。 係啊，辛苦啊，演员就。 唔係，咁人哋真係打份工都辛苦嘅，系咁啊！详情都系留意翻政府嘅网站，你会知道更加多啦。有一份工作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咧类似我哋睇呢个经典笑片啊，翻山侏罗馆入边嘅宾士迪拿， 真系做嗰啲博物馆里边管员 啊， 就系做通宵嗰间啊。 嗱，通唔通宵咧？佢就话要轮更工作，系啦，博物馆建习员括弧。文物修复啊，每个月咧就18,325蚊起。 呢个我有兴趣啊， 呢个又可以拍剧嗰种歌。 呢个，因为而家啱啱开啊嘛，即系譬如啲展览馆、博物馆咧，香港唔系话真系好长嘅历史啊。咁所以咧，而家先至做资料搜集拍剧咧，系需要几年嘅。 嗱，但系呢 个两年， 但系呢套剧嘅宗旨可以做咩咧？就守护5000年嘅文化。 系噶， 不过呢个难啲嘅。你唔好以为佢个价钱咧个价位，喂，头先讲嗰份都有29,000几啦，呢个去翻 18,000蚊 啫，咁样。但系咧呢个要求高啲，持有香港任何一间大学颁发嘅学士学位啦，当中啊要主修咩咧？哇！原来香港有啲大学读文物修复学，仲有呢个应用科学咁样啦。嗱，应用科学容易啲，化学啦等等都系容易啲会听得到嘅学科咯。 文物修复啊， 系啊， 我唔知边间 U 咧， 唔知啊，好型啊！我成日都话咧，呢啲考古学家咧，好似香港冇嘅工种嚟噶嘛，因为你从来睇考古学家咧，都系内地啊，可能喺兵马俑嗰度啊，有啲内地好劲嘅著名大学嘅博士， 如果唔系就去到埃及噶啦， 系 啊，金字塔咁样扫下扫下， 古埃及文明啊，跟住话发掘到巴比伦之嘅。帝国嘅一啲遗址啊，咁样 点知去到埃及之后咧，发觉冇嘢扫啊，就转咗去大英博物馆啦。 系咯， 喺埃及嗰啲嘢去晒大英博物馆啊嘛，已 经咁正常嘅，好多嘢都喺大英博物馆 攞走晒。 不过嚟紧系咪嚟紧定系已经埃及自己都有个博物馆？ 啱 嘅，好似起咗10年啊，嗰个，哇，嗰个真系好霹雳噶， 起到自己都变埋博物馆啦。 系啊，嗰个真系， 嗰个都值得睇。但系钟哥都讲得非常有道理，基本上世界嘅珍品。大英博物馆都立得好多噶啦， 系啊， 佢我知道嘅话， 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啊嘛，我去过金字塔，我又去过大英博物馆。我到金字塔嘅时候，呢句说话咧就唔系我讲嘅，即系我哋去嘅时候咧，咁拍嘢啦，咁有个导游噶嘛，咁我哋入到去，跟唔系喺门口啫，去到金字塔附近咁啊，跟住佢已经话啦，里边冇嘢睇噶，点解啊？你去英国咧，喺大英博物馆睇晒我，哦， 原来咁。 跟住当我去到英国大英博物馆嘅时候。佢又真係冇講錯喎， 係啊係啊， 係真係喺裏邊喎，而且唔係淨係大英博物，唔係淨係埃及嘅嘢喎，世界各地 係啊， 睇曬嗰度， 真係可以 係啦，愧疚啊，我自己 哦咁呢啲冇嘅，係歷史嚟嘅呢啲，係啊，過往嘅嘢，過往發生咗啦，好啦，往前看睇下乜嘢咧，嚟緊泳季啦，咁樣泳季咧合約救生員又招聘咯，咁啊 好喎， 係啦，每個月咧21,400蚊啦，咁啊當然你要有嗰啲 水啊，識請力啦， 係啦，請力章啊嗰啲啦，或者持有聖約翰救生會啊，或者紅十字會啊等等一啲醫療機構嘅有效嘅急救證書， 呢個肯定。 點解？ 我到而家都唔識游自由式，淨係識蛙式。学嚟学去都学唔晓， 好似如果你学请溺要识自由式， 系啊，所以我话搞唔掂咯， 系啊， 系啊，我去救人都用蛙式救人，你谂下几灰鞋， 识唔识啊？ 佢识，佢连背泳都识， 细个系咁， 而家学紧蝶式，你谂下， 你少恋爱啊，因为恋爱先至有 自由式， 系啊，真系啱啊，冇错冇错，但系佢仔仔又点解释咧，钟哥 咩？ 佢仔仔识自由式呢坛嘢点解释咧？根据你嘅推论， 即系佢个仔 小朋友而家好早熟， 即系佢个仔而家正在恋爱中咯。 哦， 简单你快睇， 有啲咁嘅事， 咁咪你好快做阿爷啊？话你 咁快一齐， 二年班啫喎， 好早熟嗰啲小朋友， 唔会早熟到咁系嘛？ 佢话拖个手啊，就系我男朋友咁样噶啦。 做阿爷应该耐啲， 做阿爷耐啲啦，唔好咁快啦。 好啦，咁讲翻正经先啦。咁啊，我都觉得救生员都系帮到手嘅，因为自己都成日去沙滩啦，都会见到咧。你唔好以为啲救生员成日喺旁边倾下偈啊，咁样啊，或者即系说说笑笑，睇下靓女啊，睇下靓仔啊，咁样。依家都好多女救生员噶嘛。其实咧，真系你喺个沙滩度晒两三个钟啦。佢有陣時響鐘都響一兩次， 係啊， 即係有啲泳客咧又有機會抽筋啦，有啲咧佢見到突然間咧響曬鐘咁樣跑跑跑跑跑跑落去咁樣咯，即係見到佢好似遊遊下唔掂，跟住揈手咁樣咯， 好有型啊嗰下，因為嗱我老實講， 除咗有型，但其實我自己有啲驚嘅，因為我真係驚，哇唔係話我曬太陽又見到人出屎咁樣咁樣，係啊，你話咩？ 因為我去海灘都去多咗啊嘛，你知我屋企附近都多咗個咧，咁我去海灘嘅時候真係多咗見到救生員佢哋日常嘅工作，即系除咗就系我哋谂住佢一定系坐喺上边拎住个望远镜周围望啊，原来佢哋咧有行 bit 嘅，咁啊行 bit 嘅时候咧就喺海滩上面巡逻啦，然后就按时咧佢哋会出艇嘅，出艇咧就会去，因为有个浮台啦，喺浮台附近啊，咁啊令到即系如果一有啲咩情况发生嘅话咧，咁我哋就多方面咧可以即系几管齐下，一齐去到做拯救嘅工作，咁亦都可以保持住嗰个海滩嘅叫做整洁度啊，各样嘢都系佢哋嘅责任嚟嘅。 咁啊呢一个就大家好趨之若鶩，就係香港啲救生員都好型嘅，但 係 當然澳洲黃金海岸啲救生員啊再型。 香港咧，膚色好靚， 太多 Baywatch 啊，沙灘拯救隊啊，睇得太多啊，以為個個都係巨石強心咁嘅身。 唔係巨石強心之前已經有一個啦，你依家係一個 reboot 嚟㗎嘛 ？reboot 啊，再之前嗰個好似做咗喜劇添啊！即系原本个男主角 咁咪几好咯，咁咪几好咯，咁啊嗱，总之嗱咁多份好工咧，咁啊自己上网揾多啲资料啦，准备充足咧，先好去见工啊！ 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盛载，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像多盼待，沿路有野笑风涛，一更怕走。 来踏上去看天马穿山过。 集结祷告时刻，为了栽种乱假，有个荒野被转化，让我神手牵手庆祝，走，用爱栽种乱假，灰色都市被转化，让我神手牵手庆祝， 属于阿张柳应婷嘅《从零开始的新世界》。 系啊，我哋头先都讲啦，如果你去见工嘅时候，最紧要保持住笑容啦。咁啊，戴咗口罩咁耐之后咧，其实大家都遇到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原来真系有啲人会忘记咗点样笑嘅。咁啊系，因为你戴住口罩嗰阵时，你唔笑冇所谓嘛。 Vicky， 你唔使做呢样啊，你平时要出开镜，你点会唔识笑啊？ 系啦， 唔系，但系会惯咗有阵时咧，真系咧咳咧。咳啊，或者打喊路嗰啲咧， 咁啊点啊？ 就即刻要揞翻。 哦， 我冇礼貌噶嘛，唔揞嘅话， 似你咯， 揞翻都系人之常情嚟嘅。 似你又冇乜礼貌咁样，似你咯。 系嗱，咁如果你话忘记咗笑咧，咁点算咧？啊，原来咧而家喺唔同国家啦，佢哋有阵时有啲见到嘢，即系可能真系创业啲人叻嘅，佢哋谂到就开啲班出嚟， 系 教人点样去到笑。咁又会有啲叫做笑容操啊。头先阿 Terry 就啱教咗我哋眼睛操啦。咁佢話都有啲叫做笑容操咧，係可以慢慢 train up 翻，因為佢話面部嘅肌肉呢個都要問中國，因為一個人咧，當佢要笑嘅時候咧， 好複雜， 好複雜，你所用嘅肌肉咧係好多組唔同嘅肌肉先可以有一個靚嘅笑容 最多啊！即係如果你要運喐動你身體任何一個部分啦，任何一個部分用得最多組肌肉嘅，其實就係笑。 哦，系你分得最细啊啲肌肉。 系啊系啊，譬如你要去举嘢咁样啊，你举嘢可能你用某几部分嘅肌肉，你已经可以举得喐。但系如果你要笑咧，系数以十计嘅组数嘅肌肉，你先可以笑到俾到个笑容出嚟噶。所以笑系辛苦噶。 系啊，咁而家发觉咧，即系有好多人戴口罩， 笑 咩啊？ 笑好攰咯， 笑到好攰咯，块面。 所以笑咧可以 burn 卡路里，有啲人就话到。一路因為佢喐動得多嘛，你 keep 住嗰個 emotion 嘅時候咧，情感喺度嘅話咧，咁你燃燒個卡路里又會多。 係啊，所以你日日去舉嘢啦，跟住隔離嗰日日喺度笑啊，你睇下隔一個禮拜邊個瘦啲啊？ 原來笑嗰個 瘦啲。 但係要笑到卡卡卡卡聲嗰只嘅喎，要。 哦，唔使喎， 系咩？ 唔使喎，就算你微笑或者大笑咧，其实都系用咁多组肌肉噶喎。 哦， 系啊，揸住你嘅力度系多少嘅啫嘛。 系啦，咁啊，所以咧，而家有啲叫做海外噶呢个香港，我好似冇见到。咁就话开呢啲班咧，就专系俾人哋做一啲学习翻呢一个笑容。因为而家又遇到一个问题，就系啲人唔系好敢除口罩。都見到多嘅，當然你話疫情嘅，仲驚有病毒嘅，咁呢個當然理解啦， 係啦。 但係搭交通工具都多人戴口罩，亦都理解啊。但係有陣時翻到公司，可能得幾個人咧，有啲人都仲係會戴住個口罩，因為啲人咧已經覺得第一係個心理問題，第二就係佢覺得我笑得唔好睇啊，或者已經唔係好想笑，又驚俾人話我黑面啊，好多呢一類型嘅理由。咁而大家都知道咧，嚟緊會越嚟越多人又真係會再除低個口罩啦。咁可能啲貨都即係都用完啦，咁你咪直頭唔戴咯咁樣。好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大家就會諗啦，我笑得唔好睇啊，或者忘記咗嗰個笑容啊，咁點算咧？咁所以佢哋就話到咧，大家可以試一試，先係用呢、這、一個。上面嗰排嘅牙齒，咬住個下唇，係啦，咬咗佢先，咬咗佢之後咧，你就發覺咧，如此類推，咬跟住放，咬跟住放，你就可以慢慢咧就練到咧，就係開始上邊。点会啊？ 我睇呢啲咁嘅表情咧，通常系睇嗰啲成人电影嘅时候， 唔系 啲女角先会做呢个表情出嚟噶嘛？ 你嗰个系单边嘅下唇，佢系叫晒你咬晒成个下唇，系啦，即系两边左右两边，咁梗系啦，你嗰个咬单边。嗰個就係女角用嘅套路嚟嘅，咁如果佢呢個操咧，佢就希望慢慢練到大家嘅時候一笑咧，就可以令到嗰啲肌肉咧活化翻，即係喐翻，因為你戴咗幾年口罩，你唔使喐噶嘛，跟住活化翻嗰啲肌肉嘅時候咧，就一笑咁啊，連埋嗰啲咩蘋果肌咧，都可以慢慢咧就喐翻。 小心喎，咁耐冇喐，突然間喐翻可能會抽筋噶喎。 咁緊要？ 小心啲。 咁抽筋又笑得唔好睇噶咯喎，係啊，咁所以呢個小心啲啊，係啦。咁你跟住咧

系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琴日港股真系麻麻地啦。咁啊，恒指咧跌咗448点。咁啊，不过做人咧要有希望啊。今晚美股咧啲金融类股份大反扑啊吓。咁啊，见到三大指数咧都升翻啲上去啦。咁啊，今日市况有冇机会睇翻好少少咁多多咧？琴日直情港股跌到都有啲悲观喎。ATMX 又跌，跟住啲金融类股份又全线跌，都几夸张。咁啊 ，Cand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啊，唔该晒。嗯， 好，我谂暂时就气氛上面咧都系比较审慎啲嘅，咁啊最主要都系其实睇翻两件事啦，第一件事就系嗰个直谷银行方面嗰事件嘅发展系点样啦、嗯，第二就系当然个息口因素啦，咁息口因素方面咧其实又会系可能受到呢个直谷银行方面嘅事件咧就系、是、左右噶嘛，因为我哋琴日都有讨论过就系嗰、那个。加息嘅情況方面咧，會唔會就係因為直谷銀行嘅事件而導致到聯儲局方面咧喺三月份方面咧，會唔會即係手鬆啲咧，唔加住咧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焦點所在喺度啦。咁不過就無論如何都好啦，因為睇翻就其實就嗰、那個港股份股嗰度咧，其實嗰個調整或者個整固方情況咧。都持續一段時間嘅，咁我哋之前都講咗兩個禮拜啦，就話即係210天平均線先啦，跟住睇100天平均線啦，咁呢啲位都到咗啦，我有少少擔心咧，佢可能就都仲要再試多低少少都唔出奇咯。 嗯，哦係啊，咁啊講開銀行咧，最近都係講緊直谷銀行咧，但係銀行咁啊可以睇下內銀板塊嗰邊啦，幾硬淨下喎，如果鏡頭一轉望翻嚟內銀板塊，有冇得諗咧？聽你呢一排。 內銀我覺得就最主要都係受惠翻嗰個係息口夠高咯，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小股值方面咧就真係唔高嘅，咁而家其實你睇翻嘅資金嘅流向方面咧，就反映咗其實投資者係態度係謹慎咗嘅，個風險胃納方面咧就比較弱咗嘅，所以調翻轉頭啦，即係嗰啲股值低啊。或者是派息高啊，但是没什么特别增长股仔的内银股啊，或者公用股都得的，其实昨天公用股都普遍是 OK 的。那就看到资金方面呢就由一些高股值高增长的股份方面呢就转回去类型这些板块里面咯。那我觉得这些稳稳阵就安全全的。那内银方面呢始终也受惠翻就内地今年重启的经济的情况之下呢，银行的贷款增长呢相对来讲呢都会有改善啦，同埋起碼資產質素唔會進一步轉差啲咯。最主要其實舊年大家最擔心內銀就係驚受到依個外防方面所牽連啦。咁但係你經過舊年一個係政策上面嘅舒緩啦，咁就其實好多內房企業就其實好啲啦。就你當然唔會話好大流動性啊，或者係大水漫灌咁樣嚟到去幫啲內房，但起碼佢。解決咗一啲眼前增肥嘅問題先啦，咁所以變咗個資產質素，我相信今年都會係好啲嘅。 嗯，另外都想問下 Ken， 你港燈方面喎，咁啊睇翻佢哋嘅業績咧，即係都順利接近30亿啦。咁啊有好多都望起上嚟幾好嘅，咁啊但係而家見到市民好多時都因為即係大家都明白啦，咁佢哋加價，咁啊能源梗係高企啦，咁啊所以咧都有好多節能嘅措施。啊，同一時間見到嗰個能源市場又真係好大幅波動啊，供應緊張啊，燃料價格高企，咁其實嚟緊嘅時候后咧，你话呢一类型嘅相关板块，真系可唔可以开灯照住大家咧？ 其实就会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因为点讲，就大家嘅风险胃纳方面咧，其实就转弱咗嘅。咁所以呢啲比较系即系稳阵啊，即系派息系比较好嘅股份方面咧，其实都有一定嘅追捧嘅情况嘅。咁至于你话基本面上面嘅话咧，其实就头先提到就系嗰个能源成本咧，都影响佢嗰个业绩，当然系比较大嘅。咁你睇翻期内咧，佢哋个售电量都跌咗4.05% 嘅，咁就最主要都系受到呢个系疫情因素够。呢個係舊年㗎嘛，咁所以受到舊年疫情因素所影響啦。咁估計今年就隨住經濟復常上面嘅話咧，都應該售電量會有改善嘅。咁第二就係話嗰個係即係成本上面嘅問題啦。咁其實佢哋而家咧都係即係邁向咧。就是提升個燃氣發電的比例嘅，咁就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解釋過啦。其實本港呢啲電力類股份好得意嘅，佢就因為受到呢個係利潤管制，即係嗰個係煙幕旁操所即係、就是、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佢。唔係淨係睇嗰個售電嘅情況，睇個業績嘅。咁如果佢增加個投資嘅話咧， 佢可以增加個回報嘅比例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如果佢增加咗嗰個係燃氣發電方面比例嘅話咧，佢個 capex 咧個資本性開始增加之下咧，佢個盈利亦都會相對嚟講係會上升嘅。 嗯，咁啊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啲公用股啦，有冇機會拍入去避險啦？嗱 ，Kenny 今日聚焦咧講多少少嘅匯控啊，咁啊匯控咧就收購咗呢個 SVP 啦、B 啦，咁啊即係呢個直谷銀行啦。你琴日都講咗你一啲嘅睇法，但係好明顯咧就股民啦或者大機構咧都唔係好 buy 啊，琴日股價咧碌咗落嚟啊，跌 4.7% 啊。你觉得呢个举措系咪有啲草率？你都冇做滴滴就已经去做收购咁样，你睇法系点嘅？好，今日详细啲讲多啲啊，等啲散户都了解一下个情况好嘛？ 咁佢做白武士啊嘛，白武士嘅话咧就梗系危急嘅关头方面咧就进入去救佢噶，做边有时间做滴滴？做完滴滴可能佢都执咗你嘅，咁就 咁但可能成笔都系负债嚟啊嘛，成都系 liability 嚟， 抵买咪一蚊 咯，咁啊唔系抵凑系好噶嘛？你点睇咧 ，Kenny 啊？ 咁啊武士要好勇咁样噶嘛，心口挂住个勇字冲入去噶嘛， 系 咁嗱。不过你讲得非常之啱嘅，所以市场亦都唔系太过 buy。都比較謹慎嘅，因為昨日我哋都提過啦，其實就表面上雖然係用一英磅啫，但係其實你要注入流動性啊嘛，咁你而家最 basic 都可能講緊係要注入20亿英镑嘅流動性啦，未必會夠添噶嘛，咁所以形成咗咧，其實大家都擔心咧，就匯控方面咧要投入佢個成本咧，其實係比想象中係多嘅。第二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就係話。其實嗱，當然係我哋琴日都講到啦，係如意算盤咧，就係想進入一啲係科創企業嘅世界裏面啦，拓展佢哋嘅客户啦。但係要留意翻啦，究竟其實佢能唔能夠即係成功地係去 manage 到個風險咧？咁依一個其實就係好大嘅關注點嚟嘅，因為始終喺科創行業上面嘅世界咧，同一般傳統金融好唔同噶嘛。即係傳統啲銀行借貸嘅話咧，咁咧一定要攞啲磚頭去做抵押啦，或者你會唔會有一啲係現金流嘅即係保證啊，或者係睇個業績噶嘛。咁但係華明科創啊嘛，肯定冇磚頭噶啦。咁第二就係、是、可能連收入都冇噶嘛。咁所以其實你好靠你評估究竟呢個項目得唔得啦。咁而如果評估呢個項目得唔得嘅話咧，就真係好睇翻咧，你對嗰啲項目方面咧熟唔熟悉，同埋個 sense 嗰個 sense 係得唔得？即係如果你話係冇個 sense 嘅話咧，其實好。佢推出嚟嗰件嘢根本是冇市場受歡迎嘅，完全係唔得嘅。咁其實你就會變咗係就算你借錢俾佢嘅話咧，可以收得翻嘅機會就會低咯。同埋始終喺創投行業嘅世界咧，嗰群人嘅圈子咧又唔同嘅。咁所以究竟匯控呢啲咁傳統銀行嘅公司方面啦，能唔能夠可以成功地進入呢個世界咧？我覺得就有啲保留咯。 係咁投資者又可以參考一下 Kenny 頭先係一啲睇法啦，同埋多做功課嘅。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啦，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 拜 拜。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同设定户口，运输署喺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喺港铁站，9个喺新界嘅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睇下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易通行啊，提下啲车主要搞一下，真系我自己都未搞。 我哋都系大懵车主， 虽然话褪咗期，但系都又快又快到啦。 系啊， 5月头已经系 一早搞定就好啲啦。 都要嘅，系咁未定啊。 如果大家系嗰啲譬如本身而家都有贴喺个车头盖嗰只收费嘅话咧，咁都应该会收到佢哋公司嘅通知，可以即系经佢哋就去到再处理呢一个易通 行。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咁嗰个应该会方便啲嘅。 我唔知啊， 因为你唔需要，因为啲资料喺晒，即系佢哋公司啊嘛，咁我未试啦，咁但系应该系会再简易啲嘅方法可以帮大家申请到嘅。 咁大家要整啊呢啲嘢，如果唔系到时咧就难， 边度都去唔到， 难通行啊， 系啊， 易啦就变得难啦吓。嗱、啊，讲紧难咧就今日嘅优惠时段咧，先讲下啲加价俾大家知先啦。有5条巴士线咧加价，都 cut 一 cut 啦。 咁嚟紧都唔止系5条啦。 喂，机场线咧就最辣。 報紙係咁樣形容，加 50%， 即係加一半。 50% 啊， 係啦。咁啊，呢條線係咩咧 ？A10 啊，即係 A10 啦，咁樣往返鴨脷洲至到機場嘅。 呢個又好容易理解啊。 係 追翻之前嗰幾年，大家唔去機場嗰條數啊嘛。 啱嘅，但係你聽埋個數先。 人工追到未啊？ 未啊，梗係 個數都誇張啊。嗱，鴨脷洲去機場咧，現價48蚊啦，都唔係超級平噶啦。 嗯。 估計加咗價之後咧，72蚊，真係貴喎！即係嗱，你齋睇個價位啦，嗱呢個個 percentage 咧，加幅達到接近50% 嘅。咁另外都係，即係往返呢個利東村咧，同埋香港仔嘅一條巴士路線98咧，咁現價就3.1蚊嘅啫。咁估 3.1係嘛？ 係啦，3.1啦，係啊。咁加價之後咧就5.1，係啦，5.1咁啊，即係。哇！呢、這个加幅仲夸张，65% 啊！哇，几夸张系嘛？系咯，做咩你停咗落嚟？你见加到都停咗啦，系嘛？ 虽然系加好多，同埋都正话都讲啦，都理解，因为过去嗰几年咧，佢哋特别去机场嗰啲任何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系蚀啊嘛，因为冇人去啊嘛。咁但系谂下，如果你喺鸭脷洲住，就话嗰条线系鸭脷洲直接去啊嘛，你唔搭呢条线咧？你真係轉好多程車，你先至去到機場。 係 要拎住好多嘢， 要拎住好多嘢啦。我就算當你一個 hand carry 都難搞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將嗰個費用轉嫁消費者，呢個係大勢所趨嚟嘅。 係啊，不過都誇張啊，真係哇！72蚊，你來回嗰150蚊， 係啊， 淨係搭機。即係搭呢啲機場巴士去機場， 所以大家去旅行預多一條數嘅，其實要 哦 咁已經預多咗好多 基本交通工具嘅開支 費用啊！ 早兩三日已經同大家講啊，話如果你搭飛機嘅時候咧超重咧，又會額外收費啦， 全部都係錢啊！ 食嘢又要額外收費啦，就算一啲廉航咧，舊時都可能俾支水你咧，依家水都真係可能冇啊！即係水都真係要你買咁樣，因為你基本需要嚟噶嘛，即係你上廉航。佢俾一支水你，我印象之中我都有搭过廉航啦。佢俾支水你，理论上系基本需要嘅。我印象之中真系有一支水俾你嘅，某啲廉航啦。咁但 系我同你坐嗰转都系有水俾我哋， 有，同埋系啦。总之旧时即系讲紧疫情前嘅年代咧，咁但系疫情后，即系好似钟哥话斋咧，呢啲咧好受疫情影响嘅行业咧，我真系觉得佢会将嗰两三年咧被偷走的那两年咧，佢就完整咁样将啲钱。我嗰阵时赚唔到啲钱，我而家全部要赚翻你消费者。 正所谓三年唔发市噶嘛，真系三年唔发市。 系， 而家发市佢要当三年做噶啦， 系咪啊？ 系啊，哇，追翻咯。 咁啊，难搞啦。 不过，我而家唔即系大家讲真啦，你做生意我明嘅，但系希望啲嘢上翻轨道之后，着量减翻啲， 系咯， 或者你最低喺度。俾翻嗰啲水啊，大佬！ 是啊、 即系华人社会，你上机会要买水，买水又唔系几好听啊！ 系啊，买水 OK 噶啦，唔好有前面嗰两个字。朝头唔好讲，朝头早唔好讲呢啲。好，即刻角度一转啊，讲啲开心嘢俾大家听先啦吓。咁我近排咧都有啲朋友仔咧，都同我讲话，喂，可以。讲下呢一个，点解无端讲呢个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咧就批出啦，首间咧由酒店转为青年宿舍嘅项目啦。咁啊 OK 嘅，主理咧就由香港青年联会咧，琴日宣布招租啦。每个宿位咧大概3800蚊到。嗱，3800蚊系乜嘢咧？佢住喺铜锣湾， 会 佢仲要咧 系 响，即系可以睇到马跑马地个景啊！ 哇， 好正， 唔使入马场， 拎望远镜都可以屋企嗌。 佢直情嗱，呢个系设计图片啦，呢个设计图片啦。嗱，今日跑夜马啦，咁啊，真系唔知睇唔睇到跑马地。 即系望两眼， 系你可以睇下。喂，其实咧嗰个租金咧都系相对相宜，同埋咧讲真嘅，年轻人都系想住喺啲核心嘅地段啦，方便翻工啊嘛。我哋都试过后生，后生梗系瞓得晏啲噶啦，系咪先？ 好靓喎， 系啊 ，Vicky 有冇心痛啊？吓， 心啊， 心啊，系嘛， 心地啊， 系啊， 你仲啱唔啱资格住啊？ 应该， 应该得嘅青年啊嘛， 系啊，都清嘅， 都清嘅， 都唔 敢答， 系 啊，但系咧， 未超标，未超标， 有一个想法几好噶， 系 佢。地讲咧话你要对社会咧有承担，有承担，即系点咧？租客咧每年需要参与咧一个叫好邻居活动咁样啦，即系意思就系帮下个社区嘅，咁啊满足咗200个小时嘅社区服务时数咯。 哦，咦，咁呢个 我又覺得 OK 喎。 OK 啊，即係 fantastic 啫嘛。 係啊，咁佢哋有一個咁相宜嘅租金，但係佢哋對個社區付出咧，呢個 concept 我覺得外國有嘅，咁、但係香港就唔多，因為香港都係普遍嚟講錢掛帥。但如果你用呢個對貢獻社區作為好似一個條件咁樣咧，其實係有個凝聚力就多咗出嚟、我覺得 OK 喎，呢個係唔錯喎。 咁啊，租金咧就3800蚊啦，至到4800蚊不等嘅，咁啊，即係總共大概有97间房間度啦，咁啊，提供咗咧194个宿位嘅咁樣啊，有6类嘅唔同嘅房間啦，有啲就可能叫做合住一間房間啦，咁可能即係我估要機構自己。你分派呢啲咁 detail 嘅， 有冇讲到佢入边有即系基本厨房嗰啲冇噶啦？咪、 好嗱，对于设施呢位租客咧，好有， 梗系有啦， 因为 佢原本系酒店，佢未必有嗰一类嘅设施。 好有想法。好啦，咁啊，话俾大家听有咩啦？嗱，房间嘅设施咧，有书台啦、衣柜啦、洗手间啦、无线上网啦、独立信箱啦，呢啲都系一应俱全嘅，系 啦，够使。 咁啊，其他地方要喺 冇十椰菜喎，钟哥。 可以無火煮食噶嘛？你唔一定要明火，有電爐得咯，喺電磁爐。 講得好有道理哦！你連今時咁嘅嗰啲蒸焗爐啊，你都係插個電掣啊嘛。你蒸焗爐啊，你去爭啲講個牌子，去便利店啊，咩都有得食啦。 仲有啊，你而家我將慶住杯水熱啊，連嗰個電掣都唔使，我插落電腦㗎咋。 係啊 ，USB 有 warm 啊， 係啊，已經可以搞掂啦。 咁有好多嗰啲， 你今日咁擁抱科技啊，突然間好叻喎，覺得你。 其實我暗卡係一個科技達人。 係咯，你平時隱藏住喎，你舉啲例子。我都舉唔到喎、 啊！我最近睇嗰套戲啊嘛，即係嗰個咩失蹤嗰個咧 ，Missing Searching 第二集 ，Searching 第二集， 即係佢哋啲科技。 第二集叫 Missing 咩？唔係叫 Searching 咩？第一集叫 Searching， 第二集就叫 Missing。咁咧好即係我睇到後面我就笑嘅、變咗笑片嘅。點解咧？因為佢裏邊提到又有警察，有 FBI 咁樣。但系咧，佢哋唔识做，唔识用科技噶。但系啲科技系边个咧？就系屋企个靓妹用咯。 系啊， 喺屋企个靓妹识得用个科技，用到好仔细。但系其他嗰啲纪律部队咧系唔识嘅。 系咯， 好拗头 嘅。哦，剧情系剧情啊嘛， 主角光环啊嘛， 系啊系啊。好啦，嗱呢套我都会想睇嘅，往后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嗱，讲埋小白关心嗰啲嘢先，咁啊， 有冇厨房？ 系啦，有冇厨房？咁啊，佢又冇嘅。咁啊，公共空间咧就有个饭堂。你可以喺飯堂嗰度食飯，咁我估好似大學啲呵宿咁咯，即係你就俾你食個飯，可能30-40蚊咁樣，比出邊平5-10蚊咁啊，有咖啡廳咁啊，你知年輕人最緊要有 coffee shop 噶嘛，係咪先？咖啡廳係可以俾佢生活同埋。即系 流年 嘅地方，仲有洗衣房同埋健身室嘅， 咁好够啦。 喂，有 gym room 喎、啊，你知唔知出边啊？整个24小时嗰啲叫做 gym 嗰啲会籍都500蚊啦、啊。你而家讲3000几蚊、啊，食翻落去即系3000蚊租， 真系好抵、啊。 去咯，系咯，咁惠民嘅嘢，点能够唔讲下？不过嗱，详情同埋细则咧，自己上网再搵多少少啊，同埋咧名额有限噶，咁啊自己谂佢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葵涌葵芳各一个单位被人爆窃，63岁女户主喺翻屋企嗰阵被窃匪袭击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案，正通缉一名男子。警方话，寻晚7:00几接获报案。警员到场时候发现女户主无知觉，头部有多处伤痕，明显已经死亡。现场检获一支染血铁笔，单位有被搜掠的痕迹，而一个隔幔被拖至客厅，有被叫过的痕迹。一些属于女死者的个人物品不见了。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等调查，相信女死者和男朋友饮茶之后，在下午2-3点左右一个人回家。当时疑犯正在屋里面爆窃，因为女死者突然回家，于是用铁笔攻击女死者头部，将她杀害之后逃离现场。警方说疑犯是一名中国籍男子，相信他和女死者是认识的，警方已经掌握了他的身份，正通缉这名男子。

屯門的龍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現在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車多，車龍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将军澳的骏日街由于有紧急工程，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九龙湾的宏照道有紧急路面工程，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近住 Megabox 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五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 AP 潘宇谦、石山佳、安俊豪、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宗。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八三零，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导演张黎想传达的输赢观，并非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是有利他人的共赢精神观念。这个才是输赢想俾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赋予的时代注解。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而家好多時咧，大家中意食午餐嘅時候，或者想嗌嘢咧，會落 order， 咁都用多咗咧手提電話落 order。 係 呢個的而且確咧，係因為疫情關係，咁啊唔想開始大家排隊啦，咁啊進化咗嘅。咁我哋人類即係已經成功咗利用咗科技，係啦，去到令到我哋嘅生活質素咧提高咗。你諗下，譬如係。香港咧就會少啲呢個情況啦。外國咧，其實佢哋通常如果去一啲快餐店或者特定嘅鋪頭咧，去到落都係用電話落，即係全世界都係電話落。 有個應用程式啊嘛， 用個應用程式。咁佢哋直頭咧係可以去有個另外有個叫做driver counter 嘅，專係俾駕駛者去到泊喺嗰度，然後佢就可以直接將你個餐咧。放俾你咁樣嘅，咁就可以即係 guarantee 到肯定到咧，就係呢一位嘅食客佢就有個 QR code 或者佢有個 number show 出嚟，然後嗰個店員咧就親手俾佢，咁可以防止人攞咗啦，亦都可以親手攞翻俾個客人啦，咁亦都可以好快脆做到一個生意。因為而家最麻煩嘅就係唔想大家排隊，而啲人冇排隊幾年咧，已經唔想再排翻隊。 係啊， 即係一個好關鍵。 叫號碼，叫號碼嘅時候先去攞餐咁樣， 係啦， 就唔使等。係 啦，冇錯啦。或者可能而家都大家都見到啦，你就算去啲快餐連鎖店，或者唔好話快餐連鎖店。我屋企附近粥铺啊，茶餐厅啊，其实大家就算冇 app 咧，都会已经会打咗电话去啊。例如我要碗鱼蛋粉，我十分钟之后过嚟攞，咁都系到咗先俾钱嘅。 就算我自己買咗，我都係有陣時去啲粥鋪都係打電話去，跟住我到咗之後先俾翻錢，然後佢就俾個號碼我，就話或者你嗰個攞得啦咁樣，咁都係用呢啲方法，咁唔需要去排隊嘛，方便啊嘛。但係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咧，原來唔係淨係香港都出現，全世界都有呢個現象，就係我哋落咗個 order 啦。然後個 order 就一定會擺喺個 counter 或者 cashier 附近一個地方 ，somewhere 嘅集埋咗一齊。咁有好多人咧就話魚蛋粉邊個啊？跟住個唔係 sales， 即係個 waiter 一定係會指下呢、這個，跟住就隨手攞咗啦。係、好多時就係漏咗個步驟，就係、是、譬如頭先講嗰個嗰、那個 driver counter 嗰、那個就會對嗰個號碼啊嘛。因為佢如果你車嘅話咧，你一格跟一格，咁你一定會對噶嘛。係。咁但係如果人嘅話咧？大家蜂擁去攞嘅時候咧，你就好難去做到呢樣。 其實今次今日咧，我哋都有叫呢啲譬如美式快餐店啦，咁你攞住張紙啦，咁佢都唔對嘅喎，其實即係你單單你寫住241号咁樣，咁你就見到自己差唔多啊，係我係食西多士加隻炸雞髀就衝過去攞嘅咯，咁個姐姐又。攞啦攞啦，除非你话要杯热水，佢先会同你互动一下。 所有呢啲叫做咩？通过电话又好啊，应用程式又好，点餐，跟住你自己去攞、所有呢啲工序咧，佢系建基喺互信上边嘅。 系啊， 你要信我， 啱、 我都信你， 啱、 你唔会乱攞嘢啊嘛，我唔会俾错嘢，你互信噶嘛。咁、但系即系一建立喺咁嘅情况底下，就会有害群之马噶啦。咁、我中意。攞咯， 系啊， 你哋得我啫， 系啊， 你信我啊嘛，就有呢啲害群之马出嚟噶啦， 系啊，更加咧，譬如依家大家有观察嘅话咧、去美式连锁快餐店啦，佢咪好似有一格格好似咧啲 locker 咁样嘅、其实咧就俾啲外卖员喺嗰度方便去攞一啲外卖单咁样啦。咁我有見過咧，即係有啲外賣員一去到嘅時候咧，就話冇喎，冇122号喎、姐姐點搞啊？跟住原來咧122号俾人攞咗咯，真係呢個就係、即係反而攞咧就唔係攞咗台面取餐嗰啲啊，即係或者佢喺個 cashier 隔離取餐嗰啲，佢、反而咧喺嗰啲 外賣 嗰啲格仔啊，即係好似書架式嘅格仔嗰度俾人削咗嗰啲餐， 係、兩邊咧都即係坦白講都有人攞嘅、即係可能有啲專係俾外賣員攞嘅，有啲咧就真係我譬如我自己落咗 order 俾一般嘅顧客攞嘅外賣餐，即係大家都有曾經咧即係出現唔少呢啲失竊嘅情況。咁、如果你話一般嘅情況咁點樣處理呢、其實你同翻佢講，佢咧都已經唔想去特別即係發大件事啊，因為佢哋去到午餐時間咧，真係好忙啊。咁佢哋真係認為第一，佢哋個心態可能係佢哋打工啦，咁亦都唔想去幫手捉賊啦，因為佢哋已經好忙啦。其次一樣嘢咧，佢肯定一樣嘢，我叫廚房而家整一個俾你，仲快 係噶。 而亦都係可以暫時處理咗件事。咁、我諗有好多人就捉住呢個叫做心理啦，或者人多混亂嘅時候咧，就混水摸魚，咁啊從中咧就自己攞嘅。咁呢個當然係一個不法嘅行為啦。咁而家外國咧，佢哋有啲嘅方法都盡量咧試下去到避免呢個情況。第一，如果你係堂食，因為堂食嗰啲都有人攞㗎，其實唔係淨係外賣㗎。堂食可能你我就咁坐喺度落 order。因為都可以手機落 order 嘛，落完 order 之後咧，我就諗住啊，差唔多時間啦，或者出去攞，或者收到個 email 或者個 push 嘅時候咧，我就出去攞啦咁樣。咁佢哋而家咧發展到一樣嘢，為咗驚太多 order， 有人喺度混水摸魚亂咁攞嘅時候咧，佢哋用咩辦法咧？就你喺呢一張台坐喺度落 order 啦。你喺落 order 嘅時候已經可以打埋你個台號，然後有人送俾你，即係你成個過程咧。你好似我咁啊！我帶住兩個細路嘅，我已經又唔方便，又要行出去攞餐啦， 又要攞位啦，可能又係攞位。 咁我就真係全程坐喺度，我連嗰個牌咧，大家都食過有啲餐廳，你可能落完 order 之後，佢會俾個牌你放喺張台嗰度噶嘛，跟住佢就有人送餐噶嘛。而家連呢個步驟都慳翻，你直接喺電話嗰度落埋 order 就你有個台號嘅，你打埋個台號就嗰個人咧會直接攞埋個餐去你嗰、那個。 你覺得咁樣好唔好咧，小白？ 這個、呢個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嘅，但係咧非常之消耗人力，因為你要特登揾多一個人去到處理呢個情況，行嚟行去，嗰、那個人係即係跑腿咁樣做，喺個鋪頭入邊做跑腿嘛。咁、另外你話處理嗰個叫做外賣嘅情況咧，佢又要咧，因為呢個真係冇辦法。第一。有啲人就話，不如做個 QR code 出嚟啦。咁你每一次 scan 完之後咧， 又整多個出嚟， 系啊，咁你要防嘅，你冇办法噶。咁你 QR code 跟住先可以，譬如开个柜啊，又剩啊。咁呢啲方法其实好多咧都已经被 ban 嘅，因为你又要嘥位，又好多工序，又开门又闩门。咁但系而家佢最折衷嘅方法咧，又系要用人啦。呢、這个真系 AI 冇办法、去到取代得到。 简单， 你揾个人就每一次咧就真系要核对，要腾出一个职位系就系做核对，而唔系大家好忙，我又喺度执紧叉俾你。你呢个客嘅话要多两包茄汁，嗰、那个又话要黑椒。咁我执紧嘅时候，原来有人攞我餐，我唔知系要揾个人咧企喺度，嗰、个人咧专系就我嚟负责对 number 嘅，先至可以杜绝到呢一个嘅情况。 或者再简单啲啦，好似嗰啲禁烟嗰啲烟包上边写嘅嘢咁样，乱攞嘅阳痿。 哦， 嗱，你写阳痿咧，啲人就会惊噶啦嘛。 衰三世得唔得？ 唔得噶。你講譬如話你變到骷髏骨啊，衰三世啦、啊，冇人理噶。一寫陽痿咧，就個個都驚噶嘛。亂攞嘅陽痿，嗱咁搞掂咗噶啦。 女士咁點啊？如果係，你唔可以標榜淨係男士去亂攞，可能有啲女士亂攞、啊。 老十年，老十年， 眼紋頸紋出曬嚟。 真係唔知道啊。 係點啫？不過係嘅，即係你話點樣去杜絕呢啲人咧？其實都話你一係咧就整多啲嘢出嚟咯，整多個 QR code 啦。擺多個人啦，咁你即係仲個成本仲貴過以前最傳統嗰種買飛方法，係仲多咗嘅喎。咁你呢頭以為係方便咗，其實嗰頭係嘥咗。所以你就話小白講咯，哎呀，我計落。我整多份出嚟俾你，我仲平过请多个人， 即系佢哋而家心态咁啊嘛。同埋有啲叫做呢个就发生喺香港，咁有啲叫做失窃或者人乱攞餐嘅高峰期系几时咧？就通常就系佢哋同一啲artist 啊明星联 成 嘅 时 候，就出好多唔同特别嘅可能抽奖或者有啲叫做有储值嘅一啲嘅纪念品， 又话有啲卡又话剩嗰啲啦。 咁嗰啲时候咧，其实都因为实在有太多粉丝咧，佢哋系透过手机落 order， 系， 然后佢哋就净系要个纪念品。 哦， 咁嗰系啊。 嗰份嘢就唔要噶。 嗰份嘢佢哋个心态咧， 呢、這个以前换啲 好 耐仔嘅时候咯， 换嗰只黑色白色狗仔嘅时候已经。 我有换啊，我有储嘅嗰阵时。 你有食噶嘛？嗰餐系。 有啊，梗系有啦。 系啊， 如果唔食俾妈咪打 pat pat 啊。因为除咗阿仲话小白讲咧，话啲人乱攞嗰个餐之外咧，其实而家多咗用嗰个叫做电脑点餐咧，譬如讲一啲美式快餐连锁店咁样啊。 港式嗰啲都有电脑点餐。 都有噶，系啊。港式嗰啲我直头系唔用嘅，即系我唔去噶啦。嗰啲，咁你要个侍应喺度做乜嘢啊？即系 睇住你嘟 QR code 咯。 跟住我最 帮啲公公婆婆咯。 我未讲过一次咯。公公婆婆，我有一次坐埋去啊，跟住话要先生要用 QR code 自己点餐，我冇、啊，我唔识、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啊？跟住佢秒我啊，秒我啊！ 大胆， 岂有此理！我以后唔去添 啦。诶，钟哥嗰个说法咧，我都 buy 嘅，我都怕麻烦咧。叫嘢食就叫嘢食啦， 系 咪先？云吞面就云吞面，多葱咁样，你一讲咪一目了然咯。但系咧，我又问翻啲饮食业界，点解要用一个咁嘅方法？唔系为咗节省人手咁简单。第二咧就系因为个 QR code 咧即刻会 synchronize 埋去佢嗰个卖数厨房同埋卖数嗰度啊，佢好计数啊。因为你一嘟完咧，譬如你要星洲炒米冻饮小甜咁样啦，加五蚊咁样，佢好快就已经将阿梁生你呢一张单知道系65蚊啊，咁佢就督落部电脑嗰度，第二台咧个总负额咧，即系总支出 几多钱啦？ 就系180蚊，即系佢用咗呢个 system， 所以咧往后咧一定系咁样行噶啦。 系啊，你办法，你除咗埋数方便之外咧，其实喺即系叫厨房运作啊，或者餐厅经营嘅时候，佢有个即系有个 metadata 喺度，嗰个 data 咧系真系知道佢哋公司到底咩啲货系应该点样走啊？ 系啦，嗰啲 点转啊？ 嗰啲系啦，但系嗰啲要再后一样啊，即系但系小白都讲得啱， 好好用啊！嗰啲 data 其实， 如果系嘅话咧，嗰、那个即系所有啊，嗰啲咩 QR code 揿入去佢嗰个版面啊，即系自己坐喺度落 order 个版面，可唔可以易用啲啊？ 我知啦， 我都想， 或者可唔可以？ 我都冇耐性 嘅，系真系有一啲咧，系真系一台就有一个平板电脑喺度，或者手机就方便啲， 即系寿司铺嗰个平板， 寿司铺啲 咁 样咯，咁 样就可以帮到啲公公婆婆嗰阵时，佢哋真系冇电话噶嘛。 语音咁犀利，迟啲 AI 不如咁啦，张张台嗰度整个 AI 同我倾偈，我同佢讲我要食乜好啊，揿都唔使揿，得唔得啊？ 你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心，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剑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尖沙咀为什么会叫做尖沙咀呢？难道真的很尖的？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 咀，以前的名字原来叫做香埔头的，昔日在东莞一带就布满了很多的香木，香木树根拿它炸的话就可以做汁，然后可以成为香料。由于香港水路交通比较方便，故此这一类的香料才会集中运到去尖沙咀一带，再用船运到去港岛的黄竹坑、石排湾一带，然后又从水路运返内地的。在明代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部落了。移山填海之后，由于尖沙咀附近的海水已经被官涌山锁了，南端形成了一个又长又尖的沙滩，地形上面十分显著的。尖沙咀沿着海岸线的梳士巴利道、七咸道一带，原本是有两个平行的海角的，九龙角和黑头角。这两个海角之间有一个小海湾，经过多次填海的工程之后，今日的尖沙咀当然已经增加了不少土地，以前那些角落头都变成了平地了。尖沙咀由于处于就是珠三角洲的东岸陆地的尽头，自古以来都是华南海岸的重要地方来的。明朝万历年间的《月大记》曾经记载过一些的海图的，他们说到尖沙咀已经一早已经有记录的了，但根据1819年新安县志，当时尖沙咀一带原来有尖沙头村的。19世纪初的时候，随着广州成为了清朝的海路交易中心，有大量外国商船停泊，更加停留在尖沙咀对开的海面。好了，去到1839年7月7号，有英国的水手尖沙咀醉酒闹事，更加曾经发生殴打村民致死的案件。历史上面称之为林维喜事件，大家应该记得了。这件事呢就是成为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之一，所以尖沙咀在香港的历史上面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听小白讲下呢啲历史典故咧，都几 happy 啊！ 吓， 证明自己细个咧读书都好认真。我读文科，Vicky 你系咪读都系读文科啊？系咪？ 我读中史噶。 系啊，有冇还翻晒俾老师啊？ 少少啦， 少少系咪？ 点样唔多唔少都会有少少唔记得嘅。 你系咪嗰啲中史五星星嗰啲啊？ 咁又唔系，但系我中意好似当故事咁样背咯。 系咁啊，认识一下都系好嘅。睇埋个天气啊，好嘛？ 好，而家嘅气温咧系20度，相对湿度81%，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咧系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而日间咧都系比较温暖暖粒粒嘅，而早晚咧就比较多云嘅。 咁啊，依家20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1%啦，湿少少今日，大家留意翻啦吓。 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车多，龙尾天马苑较后位置近住彩虹村系挤塞，龙尾喺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就喺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海丽村。仲有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系挤塞，而家龙尾喺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都系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喺马场，而去上水方向就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车多，龙尾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公鑫路车多，龙尾就喺洪天路。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系挤塞，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HK， 有音乐，有快乐。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かけた月と夜とラジオ、とせたと二人のこと。 日本四人乐队组合 Orange Spiny Crab 在2012年组成，出道十年，他们今次用男女拍拖时候分享零食作为主题，淡淡的爱情，浪漫的歌曲，充满着思念的感觉。日本男榜推介歌曲 Papico。星期有充满着清新、浪漫、思念的日语作品组合 Orange Spiny Crab Papic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除男女主角之外，阵容亦有老戏骨同新生代演员双辉映，他们角色造型丰富，凸显角色人设，老中青三代同场竞技，构建真实职场生态，折射前浪同后浪之间的博弈、和解同埋传承。 国剧830，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个男仔同女仔倾偈，佢就问个女仔啊，你拒绝过几多个同你表白嘅男仔啊？个女仔咧就话17个咯，咁多嘅，咁多都唔啱啊，有咩原因啊？个女仔就话啦，因为佢哋同你唔同咯。于是个男仔就话，其实我一直都中意你嘅。个女仔就话啦，而家一样嘅，真系惨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投资 O to 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道指升336点，标普500指数升63点，纳斯达指数升239点。睇返美国二月份嘅 CPI， 按年涨咗 6%， 涨幅较一月嘅 6.4% 进一步回落，撇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 CPI 咧，按年嘅升幅咧5.5%，两个数字咧都符合预期啊，令到咧美股啊升得几好下，咁啊港股都跟住升啊吓 ，ADR 咧升317点啦，咁希望今日咧大市都气氛都可以好翻啲啦，恒指咧都可以咧升翻多少少咧，散户们就开心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你好啊，老师。 Hello, Clara。 你好啊，嘉明同学。大家好。 嗱，我哋咧上一集咧，就因为系非常之时间紧张啦，因为即系大家都经历过呢一个新嘅转变，咁我希望都可以插班先，讲咗呢个主要啲嘅话题，先讲下呢个除口罩嘅经历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翻返去我哋之前开咗嘅话题，就系五种爱嘅语言啦。除咗精心嘅时刻之外咧，仲有身体嘅接触。咁嚟到今日第三个语言咧，就系嚟到服务嘅行动咯噃。 係喎，咁服務行動其實你會聯想到啲乜嘢啊？ 即係譬如話係兩公婆之間嘅，咁就可能我會幫你安排啲嘢啦，或者你辛苦嘅話，我幫你做啲嘢啦，咁樣樣咯。 咁係咪代表做牛做馬咧？咁就我知道你中意噶啦，我唔中意嘅，咁但係我都做啦咁。 感覺上要服務啊嘛，服務咪應該有少少辛苦嘅先至為之服務噶嘛，係咪噶？ 係啦，同埋有陣時可能咧，你以為同佢做一個服務啦，咁但係其實佢即係我哋成日講首要愛啊嘛，即係其實五種愛的語言最主要就係講首要愛，就係話呢五種裏邊咧，其實咧對方喺嗰個情況裏邊咧，佢係想做邊一樣嘢咧，佢需要啲乜嘢咧，而唔係話我覺得咯，即係好似我會覺得我做曬啲家務咧，咁咧就佢就會係好開心㗎啦咁但係原來可能對方係中意一個身體接觸啦，一個陪伴啦咁樣嘅喎。咁例如最簡單，可能係食完飯，好啦，你去咗洗碗。跟住可能另一個咧就係放咗工翻嚟，就係其實食完飯就覺得啊好想咧大家一齊睇下電視啊傾下偈咁咧。但係咧，如果咧你就去咗做家務咯，咁啊去做家務咧又洗啦，你知啦，有時有啲比較係嚴謹啲嘅麥力嘅女性啦，或者係男性都會嘅，即係睇下邊個，即係 depends on 邊個煮飯咁啦。可能佢真係要成個廚房咧係啲油煙啊冚唪唥要洗到好乾淨好乾淨，啲碗咧又要抹到好乾淨，咁可能成個鐘噶咯。你諗下。另一半就其實覺得啊，嗰食完飯我好開心，我好舒服，我好想同你係傾下偈啊，睇下電視。咁但係idle 咗一個鐘喺度無限咁樣等。咁但係可能做嗰個咧，就可能仲會係投訴啦。即係大家其實兩個都投訴噶嘛。一個投訴就話你冇陪我；另一個咧投訴就話喂，我為你而做啫，我煮飯，我咁辛苦咁，即係即係呢啲位咧，就其實咧就係令到咧大家就會唔協調噶。 係啊，其實就算係小朋友都係嘅，家長同埋小朋友之間嗰個關係咧，都好易有呢啲嘅誤會嘅。可能小朋友覺得我想努力咧畫一張卡俾媽媽。咁但係咧，小朋友你知啦，佢哋真係好中意畫卡噶嘛。咁但係揀咗一個唔適合嘅時間，臨出門口之前先至開始畫咧，咁媽媽又著火啦。 係啊係啊，呢啲情況咧，我哋 SEN 細路仔咧係好常見嘅，因為佢哋可能咧，佢哋係有啲嘢未做完，佢好想去做埋先。咁但係咧，佢又唔係好識個時間性喎。就算佢識時間，即係知道咩叫幾多點，但係未必代表佢明白。嗰、那個時間嘅，因為你個鐘咧係寫住10:47，咁我咪知道10:47咁樣，或者係個圓形嘅鐘，你知道支短針指住個10，跟住啲長針指住個12，咁你知道10:00啦咁。但係佢未必明嗰10:00係咩意思咯。咁喺呢個情況，我哋都要話清楚俾佢聽，就我哋就10:10，我哋就要係出門口啦咁。就算你講咗，可能都係唔成功喎。咁佢都可能係繼續做埋啲嘢之後，佢會係寧願你鬧我唔緊要。如果自閉症嘅情形，我唔理你鬧我啦。總之我嗰樣嘢我要完成埋先咁樣。咁所以咧，頭先你講嗰個咧係如果咧個細路仔咧佢要玩自己嘅積木，咁可能你就會更加火啦。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啦，原來佢係我想畫張卡俾你啊，媽媽咁。 係咯。 咁你。系啦，咁你咧可能佢个原意要表达咧又唔清楚啦，佢未必识得话俾你听啦，佢就喺度慢咁画咧，会觉得你画乜嘢啊咁，因为其实你由出门口之前都有好多事要做噶嘛，例如可能要带好佢个背囊啦，带好啲水啦，着鞋啦，着物啦，开门啦，闩门啦咁。其实每一个细节咧，都系要逐步逐步嚟噶嘛，我哋啲小朋友唔可以跳噶嘛，当然。過度活躍症調翻轉，冚唪唥跳曬噶啦，即可能對鞋都未著又走咗出去啊，又或者係即係唔理阿媽又自己又走咗去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喺呢啲位咧都係好頭痛啊，係咪啊？咁即係同埋咧，你今日係用呢一個策略，知道佢咁解，咦？聽日佢又唔係喎，即係頭先話畫卡咁，我今日話俾阿媽，聽日話俾阿爸，後日話俾阿家姐咁，咁你真係好佢苦喎，佢真係去表達緊佢個愛，佢係為你服務，佢覺得我想做咗。是令到你开心的嘛。 好多时候除了是小朋友不明白那个时间观念之外呢，家长也都即是我都明白的，大家都赶时间，但我都知道你爱我的。但那个情况可以怎样处理呢？可以怎样去令到小朋友知道妈妈收到你的爱意，但是我们真的赶时间呢？ 那就将他张卡呢画的东西就减短他。因为其实我都很多小路仔都是的，他们很喜欢画东西的。那你知道那些艺术家来的嘛。 啲小朋友佢又唔可以俾你去画佢个画啦，即系你唔可以掂佢嗰幅画啦，佢自己画啦，佢未完成佢又唔去落啦。咁你知啦，上治疗课一个钟嘅啫嘛，咁喺度画咗成10分钟、15分钟系冇可能噶嘛。咁同埋佢画紧嗰阵时，如果佢画紧咧，佢都听紧我讲嘢咧，同埋听紧我哋讲嘅嘢，佢会回答咧，咁都可以接受嘅。但系如果佢系完全系摆晒自己喺嗰个嘅情景裏面呢，咁就唔得㗎啦，我哋要停啦，就頭先你所講啦，咁點算呢？咁我哋呢就會話俾佢聽有幾個方式囉，咁要睇返個細路仔自己個喜好啦。咁可能話啊，我好啦，我知道你好專畫，我係喎，你畫得好靚喎，好啦，我哋最後五分鐘我哋就要完成咗佢先，咁剩咗嗰啲呢我哋一間返嚟再畫㗎。咁跟住你要記住倒數啦，5分鐘啊、4分鐘啊、3分鐘啊、2分鐘、1分鐘啦。咁如果唔係咧，佢嗱通常咧細路仔去到嗰陣時，最後佢話：我唔制啊，要畫啊，或者係發脾氣啊、掟嘢啊、掃曬啲嘢落地下啊，咁樣都會有呢啲情緒會走出嚟，因為佢未做完。咁所以喺呢一個嘅交接嘅時間咧，就真係要逐步處理咯。咁好啦，頭先講咗話啊，5分鐘，咁我話4分鐘、3分鐘、2分鐘、1分鐘，咁真係嗰下咧就真係停。當佢要尖叫要叫都好啦，咁我哋都話要收咗佢，你應承咗我噶啦。咁呢個要好堅。有陣時候有一個位咧，就係我哋自己俾個氹我哋自己踩。好啦好啦，俾佢擦，畫埋呢個只腳先啦，畫完只腳啫。畫埋好啦，畫埋隻手先啦。咁其實唔係個細路仔問題啦。是自己家長問題，因為我強化了他，就是說因果關係是亂曬的、你明明講起他說五分鐘畫完我們就要走，跟住原來我捋下又可以畫埋隻手，捋下又可以畫埋隻腳，或者是再捋下我重新再畫過另一幅咁樣。咁所以在這些位置是即係家長自己本身要留意了自己講咗啲乜嘢，叫咗個細路仔做啲乜嘢，咁呢啲位咧要好堅持咯。你唔堅持咧，我哋細路仔其實混亂嘅。 好啊，咁啊家長要把好呢個關嘅噃。不過點都好啦，佢真係愛你嘅，咁你咪好好咁樣講咗出門口之後，再俾多一個鼓勵佢，讚下佢，欣賞下佢咯。 係啊，所以記住唔好逼佢咯，同埋唔好講條件咯。即係嗱，我而家同你洗碗，一陣間咧你就要點點點點點點點，咁可能另一個就覺得我都唔係想你洗碗，我亦都唔想我洗碗。咁呢个沟通咯，咁所以咧，即系唔好用一啲威胁嘅嘢，或者系嗰个人冇能力啊。如果嗰个细路仔佢系冇嗰个能力，好似头先话时间，佢真系冇能力去处理，你咧又同佢做咗样嘢，咁其实都系没有好结果咧。 唔该晒你啊 ，Clara， 唔好客气。 踢毽呢个运动大家都应该试过啦，虽然未必个个踢得好叻，咁但系总会有机会玩下嘅。原来踢毽喺以前咧书面上又叫做打鸡，起源于咧就汉代嘅，系为咗锻炼军中入边士兵体力同埋舒缓大家嘅压力而发明嘅。而呢个游戏据讲更加系由蹴鞠去到演变而成添。蹴鞠盛行于唐代，喺明朝、清朝正式咧就喺踢毽嘅比赛当中演变成为一种嘅游戏噶。踢毽喺历史入边咧见得到广受大家嘅欢迎。在北京踢毽更加是富有诗意，它的名字就是叫做长铃。踢毽是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运动，相传是我们的祖先皇帝为了锻炼军中入面的士兵去到发明，刚才都提过了。这个传说原来在轩辕皇帝传曾经都记载过的。睇翻蹴鞠咯，最盛行嘅时期咧就喺唐朝。当其时，上至天子高官，下至贩夫走卒啊，都中意玩呢一种嘅游戏噶。唐宋时期踢毽可以话非常之流行添。毽嘅花式咧非常之多，喺市集上面大家都会见得到咧，就系有制造毽嘅商店噶。喺宋代参加踢毽运动嘅人更加可以话系普遍啦。当其时喺临安城就有专门制作毽嘅小手工艺人噶。睇翻明朝同清朝嘅一啲画作，原来都唔难去到揾到一啲踢毽嘅场面噶。更加喺清代民间绘制嘅踢毽图上面，睇得出当其时踢毽嘅动作、姿态同现代踢毽嘅模样咧，其实相当之相似噶。踢毽嘅高手有三个基本嘅条件：步伐要敏捷，身体重心要稳定，姿态一定要优美。有咗呢三个条件之后，就能够讲得出咧，就系用上好多唔同嘅花招啦。到咗20世纪30年代，出现第一批全国闻名嘅踢毽高手啦。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十二月的时间，上海举办了中国国货展览会，当时也举行了中国第一次的踢毽公开比赛，更加就加速了这一项民族体育的运动发展。去到1933年3月26日，南京也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踢毽比赛。根据当时的报道说，报名参加的朋友非常踊跃，发现他们踢毽的花式超过100种，令到在场的观众个个都赞不绝口。今日有时间，你又会不会踢下毽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错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放手了，这是最后的一刻，谁都要学的一刻。我们曾那么快乐，再要分开都不舍，要去的还见一色，独留你远渡跋涉。如果你哭了，我会更舍不得。这是最 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嘅时间啦，咁啊留意一下今天晚上港台电视三十一台有咩精彩好节目先。喂，阿畅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七点半钟嘅时间盘点政策噶，今日啊讲边区咧？ 今集带大家去睇下呢个大埔区。 哎呀，我身处嗰区、啊。 系咧，咁啊大埔区咧，即系过往由呢个乡城发展出嚟噶嘛，咁、啊。即係推行咗好多嘅政策咧，都同嗰個人口結構咧個發展息息相關嘅。咁、我哋今集咧就邀請咗咧大埔區議會前主席阿黃碧嬌，同埋啦現任大埔南分區嘅委員會嘅主席陳少權，去到分享下咧點樣以呢個所謂交通先行啊，去帶動地區發展，同埋啦會剖析下咧大埔街市嘅由來，即係唔知小白你有冇去嗰度買餸？ 梗係有啦，大埔個個街市我都去啊！ 咁啊，系啦，咁啊，大埔街市咧，即系当中点样去平衡政府、商户同埋市民各个持份者嘅需要咧？咁啊，一齐今晚呢个盘点政策，听下两位点讲啊？ 咁啊，佢交通先行呢个 concept 我都觉得听落去相当有趣，因为大埔其实都几大嘅，咁啊，点样可以即系利用简单嘅运输网络、交通系统啊，甚至乎铺桥搭路，令到大家生活更加便利咧？今日夜晚留意住七点半钟嘅盘点政策，讲大埔区嘅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话唱。 系啦，咁今晚咧会同大家探讨下咧成年人咧嘅注意力不足，即系所谓嘅过动症啊，咁即系我哋所好多时会叫嗰个 ADHD 啊，咁好多人咧就以为咧只有小朋友咧需要患上呢个注意力不足症嘅，咁就以为佢哋大个咧就会自己好翻噶啦，即系佢哋细个曳嘅啫，喂，但系事实唔系咁噶。即系注意力不足症咧，即系呢个过动症啊，喺成年人身上都会发生嘅。咁对佢哋生活唔同层面咧，都会造成一啲影响嘅，即系包括学业啊、工作啊、婚姻，甚至乎子女关系等等。咁甚至乎连发生意外嘅机率咧，都会提高嘅。咁今集咧，我哋节目请嚟精神科嘅专科医生，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咧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嘅成因同埋治疗方法嘅。 系啦，我细个都坐唔定嘅，到咗大个嘅时候都唔知而家算唔算坐得定。咁我自己都一路又观察緊自己嘅小朋友又系咪坐唔定嘅。今日夜晚呢睇完呢个节目呢就可以攞更加多 tips 啦。好，十点半钟嘅时间有咩节目呢？ 咁有一个纪录片叫做细菌杀手。咁细菌杀所谓嘅细菌杀手呢系一种病毒叫做细菌体，细你一大部个 细。细菌体。 系啦，原来100年前呢有科学家发现咗一种神秘嘅病毒细菌体。咁呢呢一種病毒咧，原來冇害嘅喎，對我哋人體更加係咧細菌嘅天敵。咁科學家咧認為啦，佢係呢個對抗呢個抗藥性疾病啊，嗰啲病菌嘅終極殺手咁話。咁聽落好似好威猛咁啊，但係世界上咧好多大部分嘅醫院咧都冇提供呢個療法嘅喎。咁點解咧？咁就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呢個細菌體咧，今晚十點半要睇下呢個紀錄片《細菌殺手》啊！ 原來成百年前都有科學家已經揾到呢啲啦嚇。咁今日到底呢個細菌體發展成點咧？留意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啦嚇。好，唔該曬阿暢，拜拜。 唔 該阿暢，唔該小白。咁啊，細菌體，個細字究竟係咪吞細個細咧？即係口字邊？跟住有个竹花头，跟住做下面无丝嘅毛， 系啊系啊，就系、是、嗰、那个。 要时常咧学下呢啲字，因为点解咧？有啲字你唔用得多，你正常好少用啲吞细噶嘛，呢啲字眼啦、啊、咁样， 细你一啖， 细你一啖啊！原来读个细啊，细先系正音啊嘛。Vicky 睇睇个天气， 好，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7%，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嘅气温咧系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未来两日咧都系有阳光，日间温暖啦、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北京访问行程，早上与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黄志刚同副部长张广军会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与科技部签署有关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合作协议。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亦都会出席仪式。

原因可能是自己的工作、生活转变和之前的朋友群有机会欠缺共同话题，可以谈的偈少了，又可能和现在新相识的朋友见面更多，圈子自然就会出现微妙变化。当有些朋友可以维持五年以上，就要好好珍惜了。有没有留意，无论朋友圈子点变，身边必定会出现相同特质的人呢？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有几种人点都会出现在你左近，不知道你有没有呢？首先提到你身边一定会有一个朋友很喜欢睡觉，无时无刻都睡得着，无论坐车坐船一坐低就睡。如果是你同事，在公司会瞌眼瞓；如果是你同学，上堂擘大眼都要瞓。简单讲，你见到他清醒的时候不多。另一种是笑点特别低的人，乜都笑得一餐，你甚至怀疑他是控制不到自己不笑。这些正所谓是又笑不是又笑的人，最终会成为朋友群之中的笑料。相反，就有一种黑面神，点都不会笑，永远觉得全世界好像欠了他一些东西，但是又拿不出欠单。还有经常会迟到的朋友，迟到时间由十分钟到一个钟不等，这些人通常有句口头禅，就快到。可能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见到人太阳已经落山。亦都会有一种经常自拍的朋友，见面未讲 hello 已经要自拍，食饭之前自拍，翻送礼都自拍，食第一啖之前自拍，食紧自拍，食完又自拍，离开餐厅都自拍。总之见面期间望镜头多过望你双眼。讲到食嘢，又会有啲朋友特别喜欢食，乜都食得一餐，而且好享受，基本上未停过将嘢放入口。呢种习惯同身形冇关嘅。另外，点都会有一个拥有弱小心灵嘅朋友出现，可能好眼浅，可能乜都镜，可能经常俾人欺负，拥有楚楚可怜嘅性格。仲有一类就系、是、无时无刻将当下情况摆上互联网，呢类社交媒体嘅常客，活喺网络世界多过活喺真实世界。讲咗咁多，你可能会话啦，系、哦，我真系有啲朋友系咁、哦。不过谂翻转头，当你话紧其他人系咁嘅类型嘅同时，其他人可能都系咁睇紧你。所以做人唔好淨係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你自己又系边一种？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我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 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咁啊想讲一讲就系我哋好多时去啲泰国餐厅食嘢啦。咁、就算可能有啲朋友啱去完泰国一转，啊，发现佢哋其中有啲菜式咧，就算只系用。用三文鱼，即系沙司米嘅三文鱼唔煮嘅，咁但系佢哋咧只要加住一啲嘅酱汁入去咧、就已经好好食。呢、這个酱汁咧可以话系泰国餐嘅其中一种精神同埋灵魂。 你讲个酱汁定啲香料啊？即系酱汁嗰、那个酱汁啊？ 青 B B 嗰啲啊？ 青 B B 啊？ 唔一定嘅， 有啲 黄金金嘅， 红或者橙橙地啊， 橙橙地啊，系啦，橙橙地都系关键嚟嘅。钟、哥都讲咗个关键出嚟，橙橙地系个关键。点解咧？因为喺佢整个酱汁去处理去做出嚟嘅时候咧，佢入边嘅材料就会令到呢个酱汁咧有呢一种嘅颜色。好啦，咁如果你要做呢个酱汁咧，其实都唔系想象之中咁难嘅啫，其实好容易咧就可以做得到呢个酱汁。咁然后你就可以加一啲自己想要嘅食材喺入面，咁就已经咧系非常非常之有呢、這、一个泰国嘅风味，就唔使话系啊，唔使下下话要系咪飞到去泰国啊咁先得噶，唔使啦， 自己整嘅， 自己整都得，所以关键系个酱汁啊吓、好啦，咁呢啲咧其实通常佢哋就会捞海鲜会比较上多嘅，但我真系发觉其实你摆乜嘢都得，例如。普通嗰啲泰式沙律咧，其实你落少少呢啲酱汁咧，捞一捞都一样系嗰个味道出晒嚟嘅。好啦，咁你要预备嘅材料系啲乜嘢咧？非常之简单。首先咧，咁当然咧就你要准备定嗰啲叫做青椒啦，同埋红椒啦，呢啲系基本嘢嚟嘅。咁有啲人就中意喺入边咧就摆埋嗰啲辣嘅辣椒都得。咁呢个色随转变。你唔中意辣嘅，你用翻普通嗰啲青红椒，同埋绿椒咁，系啦，绿色嗰啲椒。好啦，然之后咧，你切切切切切咗上去。你唔中意切嘅，攞个 blender 出，攞个搅拌机，嘚一声搞掂，咁啊力都悭翻，净系洗啫。咁你搞完佢呢一个叫做椒类之后啦，青红椒之后啦，碎晒啦咁样，然后咧就攞个器皿，当然装起佢啦，就加啲蒜蓉喺入边先，加一羹嘅蒜蓉，蒜蓉都唔使自己整噶啦，我已经用最懒嘅方法， 又系买 落街买啦，落街 啱嗰啲， 系啦，有蒜蓉嘅，咁然后咧就落柠檬汁啦，咁柠檬汁咧，咁呢个就唔好懒，就落街买一樽嘅柠檬汁，唔好，因为街都有一樽柠檬汁， 自己揸 嗰啲啊，咁啊有分别嘅。仲要揸嘅时候咧，个技巧喺边度咧？我记得上两日啊，我哋都喺个饮食图鉴里边讲咧，即系讲开我整嗰啲拉面嗰啲叉烧，因为同个朋友分享嘅时候，佢整嚟整去整唔到，唔系话嗰个个步骤好复杂，而系个手势。有阵时手势咧都可以令到嗰一味餸咧系好食啲嘅。例如去到 整呢個檸檬汁嘅時候咧，有個好簡單就係、是、先將個檸檬，無論係青檸檬定普通嘅黃色嘅檸檬都係嘅，你先喺個砧板上面或者喺個平面上面咧，碌佢，係啦，碌到佢入邊咧都已經散曬，好啦，跟住你先切佢。切佢嘅時候咧，你當然一般人就會先揸揸啦，咁係嘅。但係咧，其實有個好啲嘅方法就係你直接攞啲匙羹，喺入邊刮啊，一路刮其實連埋啲汁啦，同埋部分嘅檸檬嗰啲肉啊，係啦，咁果肉咧都可以撩埋出嚟。 有核喎、 啊，撩咗佢啦，幾咁簡單，唔會生檸檬樹嘅，就算食到都係啦。咁呢個咧，其實食落去嘅時候咧，你萬一食客咧，你食到少少啊，一咬落去咧，如果食到嗰啲檸檬果肉咧，嗰一下咧會有一啲特別酸嘅感覺，咁亦都係正正呢一種嘅感覺，令到大家就會覺得嗰個泰國或者越南味嗰個嘅感覺亦都特別出。咁就係因為佢哋連埋啲檸檬果肉咧，都係會一齊刮埋落去嘅。好啦，咁然之後當你準備埋呢個檸檬汁之後啦，另外嘅咧就要準備定糖啦。糖咧其實佢哋坦白講啊，都落幾多嘅，即係兩個我哋平時茶餐廳食嗰啲羹咧，鐵羹啊，咁落兩羹呢、這個，即係喺一碟仔入邊，其實高卡路里㗎。成日同營養師錄音咧，佢都話係啊，嗰啲醬汁啊、芡啊，全部都係最攞命嘅，係啊，咁你要好食，因為嗱，我頭先已經落咗嗰一類嘅餸咧，就 fresh 啦，亦都有酸啦。如果冇甜咧，咁呢個餸咧就好戒口，同埋食落去就好辛苦嘅。咁而家你落咗兩大羹嘅砂糖落去之後咧，咁我相信個甜度咧都肯定冇問題噶啦。 中和翻啲酸， 中和翻好啦。然後咧就要有個靈魂，其中一個靈魂咧就係頭先鐘哥已經講到重點，就係橙橙地色嘅，係咩嚟嘅咧？就係、是、魚露，係啦。咁喺呢個汁入面咧，你就落翻咧適當嘅魚露。咁我自己就中意都係頭先譬如砂糖個羹啦，砂糖落兩羹。呢、這個魚露我就落一羹，係啦，一整羹咁落到來撈撈撈撈撈撈完之後咧，你發覺咧你當然可以再加啲，譬如有啲朋友中意芫茜嘅，放埋落去。芫茜我都中意，如果係嘅話就切碎佢，照到你如果佢更加混入去咧，會香口啲嘅。咁亦都可以試下，譬如落啲葱啦，咁樣都可以再香口啲嘅。咁呢個做法做完之後咧，你無論配搭任何嘅食材咧，你都發覺哇，嗰種好泰式嘅味道咧，咁就出咗嚟，同埋個醬真係好易整。 係啊，點知講到最後，其實成盎醬咧，你可以喺街買， 自己整開心啲， 又俾你突破盲腸啦！ 我的享樂時代。 好啦，今日我要分享啲乜嘢呢，就係、是、因为我有朋友呢听日就结婚啦。 好、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 所有听日结婚嘅朋友呢都恭喜恭喜恭喜。 八头到 啦。今日嗰啲呢 都恭喜恭喜恭喜。 后日嗰啲呢 又要恭喜恭喜恭喜。 咁我前几日呢就因为中学同学嚟嘅好 friend 嘅。咁就同咗另外一个朋友带咗佢一起呢去玩呢一个 tufting 啊。tufting 呢系咩嚟嘅呢 咩嚟 嘅呢系啦就系呢有一啲叫做簇拥啊簇拥法。就是将一啲毛钉入去一啲毛毡里面，即系譬如可以整到啲乜嘢咧？就系、是、杯垫啊，又或者系最容易成日见到嘅咧，就系嗰啲 cushion 啊。 哦， 系啦，即系将系啦， 即系好似有个有啲钉落一啲毛毛钉落去，就变成一个花纹， 即系喺块板嗰度 仔咁 样。 系啦，嗰个窗打入去嘅，咁样咧就带咗佢去整，咁咧整咗成四五个钟嘅喎。 哇吓，四五个钟啊？ 系 唔系先几大块先？你四五个钟，即系好似一啲波斯地毡。 冇咁大块， 咦咁啊抵喎，好贵嘅波士地毡 啊嘛， 杯剪咁都要四五个钟啊。 系啊，初学噶嘛，我哋因为咁，所以咧就都整咗好耐，因为都要学啊嘛。咁我哋其实系由点样去画个图落去啊，然之后再点样穿线，即系穿嗰啲毛线落嗰支枪嗰度，然之后再点样打，好难噶。我发觉打直线就 O K。 只眼喺度蒙晒，跟住先穿到嗰啲窿。 咁又唔使，因为佢系枪噶嘛，但系反而系打圆圈系好难。咁跟住喺打嘅过程之中咧，咁当然好开心啦！大家一直整嘅时候咧，就又倾下偈，又讲下啲以前嘅往事咁样咯，好开心。 但系你倾偈嘅时候，你唔可以，未唔专心咯。 唔系噶啦，去到嗰阵时咧， 喂，整错咗个花纹噶喎。 系咯， 唔会噶，因为咧，你开头就会好集中咁样去学点样打直线同埋圆圈咁样啦。 睇开头啫， 系啦，开头啫， 跟住就分心噶啦嘛。 系啦，就开始所有嘢都系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讲到嘢噶啦 ，OK 噶。 哦， 下次我带钟哥去玩， 好玩啊呢啲嘢。 我试过有一次咧，用嗰啲好似人哋织衫嗰啲机一大嚿木嗰啲咧，即系佢就要踩啊，跟住喺度只手度拉嗰啲，我又玩过一次。 呢啲古法 古法嚟噶， 搞唔掂、嗯，我唔倾偈都搞唔掂。 我对上一次接触阿正话小白讲嗰啲咧，就系读呢个木兰词嘅时候啊，直接服，直接就嗰啲。 咁咧，我想分享系啲乜嘢咧？唔单止就系呢个工作坊咁样啦。咁、嗯、其实周街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啊。除咗可以同一班人，即系一班朋友去联谊下，增咗啲即系增加啲感情之外咧，有个美好嘅回忆之外咧，就系、是。嗯我嗰晚瞓得好好啊！ 点解咧？ 点解咧？ 因为劳动员啊， 劳动员可能啦、啊，因为 你都系坐喺度整，应该唔会话太即系 都好集中噶，都好集中嘅。咁、哦、但系原来咧喺我哋哒哒哒哒哒哒嘅过程当中咧，嗰、那个哒哒哒嘅声音咧，原来系白噪音嘅一种嚟噶。 哦， 系啊，知唔知咩系白噪音先？ 嗱，白噪音唔系白噪嘅一种吓， 唔系， 唔好搞乱啊！ 系啦，有一个白色频率嘅噪音，系啦系啦，咁咧佢就系个频率保持一致嘅声音噶嘛，咁、嗯、所以喺嗰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嘅声音里面咧，原来我哋系可以好放松自己的。 哦，系啊，我听得太多呢啲咧，我会燥噶，好猛震。 唔系你咪 识咗佢， 听到嗰啲跳线，即系唱片跳线，嗰啲咁样啊， 系 咯，唔系嗰啲啊， 唔系嗰啲。 咁但系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嗰晚又真系瞓得好好嘅，系啦。咁同埋，我想话我咪整咗成四五个钟嘅，去到后期系真系，哇！我真系想瞓觉。 哦，咁系因为攰啦， 可能啦、 啊， 但系可能 个 声音都有关系嘅，因为佢嗰个咧都系属于系白噪音啊嘛。 系人系人开工咗四五个钟之后 都攰啦， 都想瞓觉。 所以我哋等阵十点完之后，我哋就去翻屋企瞓觉啦，系咪啊？咁但系其实咧，我又发觉啊，原来去上下呢啲工作坊，即系除咗增进下感情之外，原来呢一啲声音咧，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入睡喎、嗯。你哋平時瞓得好唔好先？ 哦，一時時嘅，但係都係瞓得唔好嘅機率係高啲嘅。 係咁、啊，原來咧亦都有研究。 白打俾你就知道鐘哥嘅睡眠質素。係 啊，今朝嘛係咪？係啦，咁、啊、所以下次瞓唔著，係啦、啊，鐘哥就可以試下上網揾下啲白噪音，有啲乜嘢係屬於白噪音咧？ 我要你話叫我瞓唔著嘅時候，即刻釘幅地氈出嚟， 咁樣 我驚你整到一半咧，未整曬就已經瞓著咗啦。咁係啦，就揾啲。声音嚟听下，咁、嗯、有啲乜嘢声音咧，都系属于白噪音嘅咧、嗯，就系、是、好似海浪声啊、落、雨声啊，有一啲温泉嘅声啊、沙漠嘅声啊、夜晚嘅风声都系。 呢啲系自然环境声多啊， 系啦，呢啲就系 自然， 系啦。咁、其实打字机 系 啦，唔系大自然嘅声音咧，就好似打字声。有啲人话咧系黑板写字嘅声，其实都属于。 哇！你唔好讲黑板写字， 唔系刮嗰只。 我真系起鸡皮啊！ 刮 我成个起鸡皮，好敏感啊！我呢、這个 夜半鬼敲门出噶嗰啲声， 好惊啊！嗰啲真系用系攞。白板筆啊，寫落去嗰啲嗒嗒嗒聲，咁樣大家下次瞓唔著又可以試下揾呢啲白噪音嚟到聽下。如果真係可以幫到你，就最好。 先至有係先至好啊！ 係啊， 如果唔揾你聽到咧， 咁就小心啲啦。 係咪半夜嗰只啊，鐘哥？ 未揾啊有。 半夜邊個仲打字機咧？ 仲要心有靈犀喎，佢知道你需要喎，係咪？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带着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